Hello， 各位朋友，我是谭咏麟。我觉得人的思想是可以控制到情绪的，所以我每日都向好那边想，个思想调教去好的角度那里，当然是可以活得轻轻松松，做个快活人。 记得听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放松快活人。早晨，早晨，今个 Friday 特别 happy， 因为听晚我哋就系 Pop Up Live 开 party。我系小张张， 我系小睿， 小强， 风骚快活人星期五又嚟啦！今日凉一啲啲，同埋20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6%。而家时间就1点钟啊，都系陪住大家嘅，喺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校长玩游戏，仲有今日嘅车路的士，所以一定唔好行开，听住呢个节目，送俾你又拼人呢一手开 party。大致多云两阵的微雨，追黄至清劲东北风。展望未来数天都是早上稍凉，星期六风势比较大少少，下个礼拜天色又是明朗，正正啊！你接住我哋嘅节目啊！Pop Up Live 听晚咧就系尖沙咀文化中心露天广场嗰度咧，有我哋二台嘅一大班人咧一齐出现吓，咁、到时咧有唔同嘅节目啦，唔同嘅主持人咧，分别喺台上边啦，或者我哋流动广播即系同大家玩游戏嘅。 记住系夜晚黑啊 吓， 因为有 fans 问我嘅就系话啊，你点解就我嚟唔到啊？我唔系晏昼，系夜晚啊， 元宵啊。 他 有冇听我讲书？ 嗰 个宵系咩意思啊？ 晏昼点会有七点啊？ 我就系谂起你啦，系咪元宵嘛？梗系夜晚黑啦，猜灯咪梗系夜晚啦，唔系啲灯朝头早点咗你都睇唔到啦，系咪咁讲？真系问 啊， 系咁问我。 搞清楚，搞清楚， 冇怒气，冇怒气，我走去过。 唔听话。 系啊，嗱，记住系夜晚， 夜晚黑，傍晚七点钟， 食饱饭咁啊，行过嚟啦。 啦， 系啦，撩住啲牙签咁样过嚟，哎，好啊你咁样同我哋打个招呼， 系啦，咁我应承大家谂十个灯谜啊，仲未谂， 你放心，我一定会帮你手， 好啊， 系啊， 好 啦，因为我哋客家婆又会出动嘅， 咩嚟啊？ 客家学语又会出动 嘅，咁犀利啊，哇， 我哋 international 噶嘛， 国际化， 咦，即系 INTERNATIONAL， 全球华人都可以听， 一齐可以参与， 正啊！ 啲问题嘅话都系好国际化 ，global。 咁大家咧就答咗咧，就我哋会有啲少少纪念品啦。 系啊，有纪念品啊， 俾个飞吻算唔算纪念品？俾个心算唔算？ 咁样好难讲。 我想见下阿梁咪咪飞吻嘅时候，啲人点样避？ 少 呢个好睇。 我少， 你估你唔会？ 我肯定会啦。 好啦，入嚟大家。OK。喂，我想问两位拍档咧，你哋中唔中意惊喜噶？惊喜意思即系话咧，系啦， 唔中意， 唔话俾你听， 唔中意。 我到时咧先话俾你听， 唔中意。 嗱，有啲人兴搞嗰啲咩 surprise 嘅 birthday party， 但系其实咧。Birthday party 好难 surprise 嘅，喂，我约你几号啊？唔好问咩事。其实如果嗰日生日，你唔讲我都知道你搞咩啦。 未必，未必。我试过出席过有一个 birthday party 咧，到最后尾嘅时候系嬲咗嘅。系、欸、啊，就 系 个男仔，佢想做一个surprise party 俾佢个女朋友。 哇，呢啲好小心。 咁佢女朋友真系唔知道。 系 啦，我咪就系觉得系咁样，你就出咗事啦。咁啊，嗌晒所有嘅朋友咧，就喺佢屋企等佢女朋友放工翻嚟。点不知嘅就系嗰日咧，佢女朋友原来唔使翻工。个问题系在于嘅就系佢就出咗街，然后跟住佢翻嚟嗰阵时候嘅话咧系素颜。 哦， 你明唔明啊？ 明啊！ 嬲系嬲就系咁样，系喺众目睽睽之下。 哇！呢个边个嚟噶？ 又冇得避喎， 锁匙翻入嚟，大家都好紧张。哇！仲喺呢边度啊嘛，准备好神经。佢入嚟嘅时候一路抱住佢，好开心嘅一刹那。一入嚟嗰时候咧，佢系喊啊！系啊，即系佢见到所有嘅人嘅话，我谂佢系两样嘢。第一样佢好惊喜，见到咁多朋友嚟同佢庆祝生日，其实佢系感动嘅。另外一个喊嘅就 系、 是、你有冇搞错？你真系唔话俾我听，我系喺咁样嘅情况之下嘅就冇人认得我啊！ 女仔好尴尬啊， 好罩忌啊！ 突然间又着条七分短裤啊！ 佢总之佢平时唔系咁嘅样噶，唔好讲佢讲乜嘢。总之佢嗰日唔系平时我哋见到佢，佢每一次佢都系哇靓靓，穿到啲夹好靓，攞啲好靓嘅嘢出嚟。但系嗰日佢就佢系完全好似乜都冇着咁样翻嚟俾我哋见到咧、 啊。 其实大家都， 真系 嘅，我心里边都点解会咁嘅？ 出事出事 就系咁啦。哇，好尴尬，大家都 真系尴尬， 越唱越细声。 跟住有冇人话？诶、欸，我去听个电话先。哎呀，真系 阴公啦！ 你见到佢个样嘅就系佢都唔知点反应好啊。咁跟住之后嘅话咧，就诶佢嘅男朋友需要因为咁样嘅话咧，就会即系有啲唔系咁高兴嘅嘢啦。咁啊话翻俾我哋知道，其实嗰日佢唔开心，就 是、 因为嘅就系佢唔知道原来佢嗰日系唔需要翻工，佢系冇装扮，佢只不过出咗街落去唔知街度买啲嘢咁样，跟住就翻上嚟嘅就系变俾所有嘅朋友见到嘅就 系 佢素颜嘅一刻。 如果就 呢一样嘢系佢最罩忌嘅， 系啊， 同埋呢个生日嘅 surprise party， 你话唔应唔应该搞啊？ 因为生日佢谂住系最靓、最战斗 机， 系啊， 冇啊，俾人哋剥即系咁样咯，系嘛？ 真 系，所以唔好搞。嗰次之后嘅话，即系大家都话喂，真系唔好。一系咧，你就系咁略略话俾佢知，等佢知同唔知之间，又或者就系即系你要好巧妙地去令到佢系 穿咗个煲。 喺一个佢自己舒服嘅状态之下去搞呢啲嘢 咯， 唔系、 okay， 个个 OK 噶嘛？ 呢啲 surprise 咧，我完全唔知啦。好啦，但系有啲你知道 surprise 嘅，咁样 O 唔 OK 咧？嗱，世界上有一样叫盲盒，盒咧有个盒个盒啦。 系我知， 有冇玩过？有冇买过？ 冇，呢啲唔系我哋 完全唔想玩系嘛？ 梗系啦，因为嗰啲小朋友玩噶嘛。 唔系噶，唔同嘅产品都有啲盲盒噶， 唔中意， 未必一定小朋友噶。好啦，咁啊，而家咧就有一个叫做神秘目的地，有个航空公司咧就推出咗叫做神秘目的地，即系你而家你买机票，我系唔会话俾你听咧飞去边嘅。诶，佢推出咗呢样嘅揭秘之后咧，佢而家红咗好多人登记，咁都系票价你知嘅 ，OK， 票价你知嘅，但系目的地咧你唔知嘅，咁咧佢系会飞大约系四至五日啦，四号出发。八号翻咁样吓，举个例咁，同埋咧，佢唔会话俾你听飞去边，佢只会话俾你听大约嗰个 行程 几耐，譬如话三个钟、四个钟，佢只系咁嘅啫。好啦，咁你自己上咯。咁同埋佢会俾一啲叫做所需物品，例如话如果比较冻或者热，即系佢提你带一啲要啲乜嘢。 签证咧？ 佢一定係去啲唔需要簽證㗎啦、okay ，要簽證佢就冇得玩呢一樣嘢。 對唔住，但其實我覺得有啲商榷嘅地方係嘛，即係因為如果你要去上機之前，你要上機㗎嘛，咁、你係會睇到嘅係邊個閘口度上機㗎嘛，佢、有寫住個 destination 㗎嘛。 嗯， 你点会可以唔知 咧？唔知啊，佢而家就系咁啦。佢话咧，直至系飞飞下先会话俾你听，你其实飞紧去边咁样咯。呢一样嘢咧，对于去旅行嘅人嚟讲咧，你觉得有冇？即系你会唔会啊？ 梗系唔去啦。 你唔会啊？你唔会觉得都几得意嘅咩？ 唔得意。 如果佢飞咗个我唔中意嘅地方，咁咪 我去过四次啦，或者，或者我硬喺嗰度走出嚟。 后生仔女边度都冇去过，我觉得可以嘅，系嘛？ 唔好 搞啦。即系飞一次。 同埋好简单啫嘛，三个钟头你若莫知道喺边度。 梗系啦，你画个圈，你知道究竟系东南亚地，真系噶，真系你用你嘅 destination， 你画一个圈，你就知道。 好似系阿瑞话斋实。知系边度噶啦？全架飞机我当你一百人啦，冇理由全架机都系。 同埋都几唔负责任嘅，咁、去到之后咁点啊？ 系啊， 你就抌低我， 又未 即系嗰四日咁点啊？ 咁去到之后就可能佢可能会俾啲资料你有啲咩玩，有啲咩咁啊？你自己玩噶啦，即系佢唔系一个旅行团嚟，佢航空公司嚟啫，即系俾机票嚟啫， 我知 飞嚟啫， 似佢玩我哋多啲咯。系咪先？总经理话好玩，好玩。 我觉得总有人会觉得呢啲嘢好玩嘅。 系系系。 同埋我谂，相信佢哋都需要有啲咁嘅经历，令到人哋系嘛，即系买机票去飞去嗰啲，即系佢哋自己需要推嗰啲飞机票嘅地方咯。我估系咁啩。 嗰个酒店包咗一间，咁你咪去到包埋。 喂，但系你去旅行咧， 我唔得噶。 有冇试过咧？系去到啲 tourist centre 啦，你净系望住不同嘅 spot 啦，未去过嘅，你就买啦。我试过啊，嗰阵时。最早期好多年之前咧，未知咩叫 PP 島啦，咁啊去到布吉，咁啊行下去嗰啲 tourist centre，就叫 PP 島，咁啊試下啦，咁買一個 package， 佢係包咩咧？包揾只船車你去啦，然之後喺嗰度住一晚啦，然之後再車翻你翻嚟啦，係一個好當年啦。如果我 Sarah 應該去過 PP 島啊， 呢啲其實基本上係你去到有某個地方嘅一啲當地嘅旅遊景點， 多數都 係 咁， 係啊， 係啊，有啲攤檔喺度， 係啊，好多噶嘛，好多 意大利又有唔同嘅島， 邊度都有，係啊。喺边一个地方都有， 咁嗰啲 OK 嘅， 下次咧参加啲。 你香港冇啊？嗬， 香港 中环。中環咪好多港外線碼頭嘅， 其實係有嘅， 有嘅咩？ 而家你有啲嘅就係我會見到嘅就係有啲深度遊，譬如好可能嘅就去一啲比較老啲嘅區，因為我試過就係我見過就係有一大扎人無端端就企喺一個就係貌不驚揚嘅公園，咁跟住就有一個人喺度指指點點，指指點點，導賞團，導賞團冇錯， 喂呢啲好， 係啦，咁就講乜嘢咧？咁就去深水埗啊，深水埗就企喺一個唔知啲乜 嘢， 係啦，就係呢啲 應該多嘢睇， 你完全唔知㗎，咁原來唔知乜呢條樓梯啊，就邊個邊個有行過嘅，即係類似一啲咁嘅嘢，我覺得我冇偷聽啦，就講外講呢個國語嘅。系啦，系啊，讲普通话嘅，咁就喺度导赏，究竟呢度系啲咩嘢咁样咯？咁呢啲应该算系啦，佢一定系嚟到香港嗰度先至 join 嘅，就唔系话佢包埋喺嗰啲旅游嘅景点里面咯。咁我听到佢讲啲历史嘅，即系呢一度系点点点啊咁样。咁我谂即系都系一种就嚟到有某个地方嘅时候，你去 join 一啲当地嘅去观光嘅地方咯。 几特别啊！呢啲即系去到即兴嘅，未必一定会 plan 咗嘅，就去嗰啲游客中心咯。有时我都会睇下。啲咩玩啊咁？當然有時你會失望咯，原來咁嘅咋咁咯，咁啊睇下。 唔係啊，你呢一啲方法嘅咪就係去旅行嘅時候，你一定要去係就係 local tour 啫 嘛。 係啊，去唔到。 但係有兩種啊嘛。嗱，如果以前咧家庭即係我自己嚇，家庭一班嗰啲咧就一買曬七日噶嘛，即係嗰啲由香港包曬，你基本上你第一日食乜瞓邊度，你已經知道。 你嗰啲旅行團、 旅行團、你家團， 但係另外呢啲咧就唔係嘅，呢啲係去到自己 散賣嘅， 拼到散賣。 咁你呢一隻係同？女朋友去啊嘛，咁你同屋企唔同，佢系佢 PP 岛嗰次咪就系同女朋友去咯， 即系 咁你先至有 party party 岛 ，I don't know， 又有 party， 唔知 party party island， 佢仲要玩就玩，系咪啊？去荒岛一日游啊， 青青山唔岛， 系咯，嗰阵时你都仲得， 而家系咩？青青山唔岛。 一首 Bad Girl， 10:29。听紧就系 Radio 2香港电台第二台。10:30嘅新闻报告、财经消息、交通消息，然之后翻嚟继续我哋节目。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0: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港铁听日推出感谢日，乘客用八达通搭港铁、轻铁同埋行走新界西北路线嘅港铁巴士，或者以二维码搭重铁网络车程，都有半价优惠。优惠包括来往东铁线罗湖同埋落马洲站嘅过境车程，但系唔包括东铁线头等额外费用、机场快线同埋港铁接驳巴士。半价优惠亦都唔适用于使用感应式信用卡或者扣账卡付费嘅车程。六条港铁路线包括港岛线、南港岛线、荃湾线、观塘线、屯马线和东铁线，听日会加密班次，合共增加370班车，轻铁亦都会行驶更多双卡车辆，增加载客量。网上流传港岛区一间中学，一个男篮球教练和一个女学生关系密切，文中附上多张不雅照片，有关贴文已经删除。警方说留意到网上讨论区有关贴文，已经主动联络校方，并且即时安排删除相关贴文。案件暂列作未经同意下发布私密影像，由西区警区刑事调查队跟进。警方和校方正是积极跟进事件，暂时未有人被捕。教育局说知识事件之后即时联络学校，学校已经即时解雇有关教练，并且启动危机处理小组，为有需要学生和家长提供辅导和支援。局方要求学校严肃跟进事件和提交报告。阿根廷足总表示，阿根廷国家队将会在下个月在美国踢两场友谊赛。阿根廷国家队原定下个月访华，分别在杭州对尼日利亚和在北京对科特迪瓦。不过球王美斯月初跟随美职球队国际迈阿密来香港的时候，并没有在表演赛上阵。杭州市体育局其后决定取消阿根廷足球队对杭州进行友谊赛。北京足协亦都说未有计划举办美斯参加相关比赛的计划。阿根廷足总在网站公布友谊赛的详情，说下个月22号在美国费城对萨尔瓦多，四日之后就会在洛杉矶对尼日利亚。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气稍凉，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朝早稍凉，星期六风势仍然较大，下周初天色较为明朗。现在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676点，跌66点，总成交金额358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80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975点，跌67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美团80.35升6毫，中国海洋石油16.6升3.2，腾讯控股289.2跌2.2，中国平安37.35升5.5，盈富基金16.84跌8仙，建设银行5.01升5仙，阿里巴巴73.85跌1蚊，汇丰控股59.1跌5毫， 联想集团8.1-1跌7-3。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3，日元150.48，瑞士法郎0.881，加元1.348，人民币7.195，英镑对美元1.266，欧元对美元1.083，澳元对美元0.657，新西兰元对美元0.62。港金报18,890元，跌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24.94美元，卖出2025.4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 Tiffany 同你讲讲隧道情况。现时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爱民村，东隧九龙入口就去到尤里村。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左转红棉路去上环方向车多，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新鸿基中心。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都比较多车。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方向，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二号干线石门桥马鞍山、马鞍山绕道翠涌华庭西贡、张南隧道出口调颈岭、深圳湾公路下村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45届十大中文金曲， 候选金曲包括 《放下放不下》，作曲冯汉铭、朱琳、Tony Why Not、云浩影，作词蓝奕邦，主唱 Cloud、云浩影。 回头飞驰青春过，爱到最彻底，一起出走过，谁又可取代？ 小孩，作曲陈玉翰，作词张霞，主唱胡鸿钧。 想把你冲进小孩，做你没顾虑的依赖，可惜换成的下一站你不在。 社交恐惧癌，作曲林家谦，作词李荣浩，主唱陈奕迅。 网上投票现正展开，请即登入香港电台网页 rthk.hk 投选你心目中的年度金曲。截止日期3月1日，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历经风雨，依旧温暖家，我心我城。 郑家的三个堂子弟由细到大好似亲生一样，由马伊琍饰演的堂姐郑东毅性格叛逆，而由白宇饰演的堂弟郑西决自幼父母双亡，由李婷婷饰演的小妹郑南音就自细在众人的溺爱中长大。 国剧830，家，我心我城，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食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喺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咗药会唔会影响揸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啊。 大家好，我是 Sam 虚。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的方面去想，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得是化活人了吧。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下午1点， 放手快活人。 唔经唔觉咧，农历新年咧已经可以话叫做成为一个历史啦。大家咧唔好 进入尾声 系 啦， 我咪新过埋听系啦。 咁啊，听日客利是 系啦，农历新年嘅最高峰就呢个元宵节啦。嗱，新年咧就有啲嘢咧。 唔可以做，或者要做食啲乜嘢 咁。冇啦，照做。 元但系元宵节原来都有啲嘅，嗱，非精密科学，不过纯粹一啲温馨提示啫。 好啊， 元宵节嗰日即系听日咧吓，唔好讲啲不雅嘅说话。你大家知咩不雅说话啦？ 唔知道，我唔识嘅呢啲嘢。 即系俗称叫粗口，因为咧容易祸从口出嘅咁嘅样，应该大家咧就斯文啲， 你小心啲。听日我肯定你一定好嗨。 如果唔系会讲错嘢，你全年都会讲错嘢， 系咪？系啦，小心啲你哦，我会提你噶啦。 Okay, okay. 我做呢个手势，咁你收声啦 嘛。哦，知道我收到， 收翻佢。另外咧好得意啊，请注意衣服不要弄破。其实点会弄破衣服咧？ 唔系你刮到， 咁我想问啦，而家啲好兴做啲烂裤嘛，即系穿窿裤嗰啲，又算唔算咧？咁样 咁咪唔好着咯。听日咁多选择， 细个时候阿妈俾唔俾噶？即系着呢啲烂裤咧，因为 细个都唔兴。 我哋细个冇呢，有兴就冇呢啲烂嘅，即系唔会买翻嚟。 冇咁烂， 系啦， 嗰阵时候烂烂地。 我最记得系咩咧？嗰阵时咧，我家姐咧搵买啲。磨砂嗰啲嘢咧，系专登磨到佢好似咧半蓝 磨蓝啊嘛，嗰阵时叫做 即系磨蓝，系一个即系一种款式啦。 啊、 但系磨嗰条裤嘅膝头哥啊，即系磨损佢啲咁样， 磨到个窿啊， 磨到个窿啊，系啦、 啊。你记唔记得以前有一个好出名嘅 牛仔裤 牛仔裤嘅广告？ 嗯，记得。 哇， 系咪搵石头 型到爆啊？系啊，佢就系一个男仔，即系行入去一推门，行入去一个洗衣房。我记得我讲过噶， 我除咗条牛仔裤，劈落洗衣机。 佢着住一件白色嘅 T 恤，一条牛仔裤，一推入去嘅时候咧，就见到你有一啲咧，好似好耐都未有即系嫁唔出嘅嗰啲咁嘅女人，咁啊坐咗侧边嗰度，突然间望望，哇，成个人即刻。有初戀嘅感覺，係啦，跟住咧佢就先除咗件白 T 恤 嗰啲文化衫， 掉落去白 T 恤，掉落去嗰個洗衣機度，跟住就除埋條褲， 牛仔褲， 係啦，除下條牛仔褲，跟住咧就擺落個洗衣機嗰度，咁跟住咧就好似係再擺啲石頭落去，跟住咧就洗完之後，跟住咧。烘乾完之後咧，跟住咧著翻曬行出去， 哇！ 係咪好正啊？ 好正啊！ 呢一世都記得， 係啊！ 哇！嗰、那個男 model 真係哇！ 我揾日去試一下先 嚇、啊，你咁樣做啊？ 係啊！街邊而家好多嗰啲洗衫噶嘛， 多咗好多、啊， 好多啊！ 自 助式 啊， 因為而家啲屋太細，擺唔到洗衣機。 又真嘅、啊，但我都幾中意喺嗰啲地方度嚇，懶係好勁咁樣，即係買 杯 咖 啡啊， 睇、 啊、 本書 啊， 係啊， 仲要買本英文雜誌， 係啊， 千祈唔好裝晚。 我又會中意嘅就係細細本嗰啲，即係 pocket 嗰啲英文書咯， 好厚嗰啲啊嘛， 唔厚嘅，薄薄嘅，係啦，嗰啲你就可以擺落個袋度嘅嗰一隻， 咁啊要問啦 ，Billy Sir 借翻本西班牙文嗰本書仔咯喎， 好難好難㗎，嗰啲完全 再 high 啲， 嗰啲係好襯洗衣店嘅，你覺唔覺得？你飲其他嘢好似唔係好啱嘅，係咪啊？好正啊！ 如果睇馬經又點睇咧？ 洗你啱啦，我覺得， 要踎度睇喎， 啱自己個人。切噶嘛， 踎度 OK 噶， 揾支筆插喺個耳仔嗰度。 但係又咁講，睇馬經嘅人係應該唔會幫襯洗衣店嘅，又可唔可以咁講？即係人生百態，人生百態，你要寫嘢嘅時候，你有時你會睇噶嘛。洗衣店有啲咩人會去幫襯啦？ 啲姐姐有 姐姐 幫襯 啦，冇錯。 跟住有啲後生人， 單身嘅女仔係啦。 嗰啲單身女仔咧，通常 夜晚 黑 去啊， 係啊，放工 去啊，係啊。 我試過有一次，因為咧佢就八卦，咁跟住咧我就諗住佢就啊係咩時間嘅話係啲咩人去幫襯洗衣店咧？咁跟住我就屋企附近嗰度咧，我成日都中意有時無端端咁樣戚起條筋咧，就會揸架車出去咧嗰啲便利店、便利商店嗰度，附近冇幾格幾間咧就已經有一間咁嘅洗衣店咯。睇下乜嘢時期嘅噃，係有啲咩人去？咁我嗰次咧就去到成十點幾十一點鐘，我諗住就我戚起條筋想食雪糕，咁我就走去買啦。咁喺隔離嘅時候就見到有好多呢啲咁嘅單身少女。 哇， 系啦，咁跟住就见到佢哋会喺嗰度洗衫啦，跟住你发觉嘅就系好多，因为点解会咁夜先去咧？系因为佢啱收工。 系啊， 系啦， 做咩行业都有。 甚至喺度食嘢，你明啦，即系食埋嘢，咁跟住你喺嗰度，即系我觉得啊，真系人生百态。好多时候你呢啲咁嘅嘢嘅话，你系睇到好多嘢。咁女仔多。女仔多，男仔又會比較少。 啊，男仔真係少啲。 平時晏晝你就會發覺，應該多數係叫啲姐姐有時會去，會攞自己啲衫去洗。 係，都有啲大學生去洗衫嘅。 有嚇，即係其實講緊嘅就係單身嘅，係啊，有呢啲咁樣嘅情況咯。 以前唔係咁多啲洗衣鋪咧，我都試過有一段時間咧係幫仔啲磅洗咯，唔知你有冇試過？ 我試過。 係啊，但有時會撈埋人哋嗰啲。 落去你啲衫度嘅咧，因为佢嗰啲 我冇试过， 系啊，无端端要问埋我，磅洗嗰啲又另外一种嘢啦。 我喺国内试过磅洗， 洗咩？ 所有嘢洗，因为我费事攞翻去磅洗啊嘛，所有嘢洗。我谂住嗱，香港好简单啫，你咪磅咯，嚟得嚟啊，攞个胶袋， 几重咪几重咯。 系啊，又攞去，点知个人咧将啲嘢倒晒出嚟，佢逐样计啊。物一袋几多钱？吓 咁样噶？ 系啊，叫磅洗咯， 系啊，佢咁样样洗啊，哦、即系嗰度系咁样洗。广州咁啊，一路数我啲嘢啊，我一路死啦，再数咪好肉酸嘅嘢。 好似唔系咁好， 真系唔好啊！ 你唔系当住你面知道有啲咩嘢，可能咪出个事啊？之前 我真系唔知 道，可能有人好似阿 Michael 咁样去嘅时候嘅话，你少对物喎、 啊，系啊，或者 喂你口同鼻拗啊， 去嘅时候男装。翻嚟变女装， 数唔紧要， 冇所谓啊。 数唔紧要，但系你系逐个计咧，就咁会好贵咯。 系啊，好贵啊，所以我试咗一次，唔系 磅洗，因为佢平啊。 系啊，你执晒落去啊嘛。 系啊， 咁咯。 有啲嘢又唔使得噶。 诶，例如咧？ 例如你去呢啲嘅自助洗衣店啦，你唔有啲人真系好恨憎嘅，将嗰啲地毡啊， 哦，系啊， 系 啊， 毛公仔啊，系啊， 哇，波鞋都有冇啊？ 有 見過 有人會試過咁樣嘅，咁跟住我就見到嘅就係仲有一啲小風景啦，就係、是、佢會有一邊咧就會係啲 notice 咁樣咧，就貼咗啲人嘅樣嘅， 即係呢啲係 黑名單啊， 曾經洗過啲污糟嘢 blacklist 咗嘅人，佢哋曾經就會寫埋嘅就係幾時有啲咁嘅人喺呢一度嘅話咧，就喺度洗地氈或者唔知洗啲咩嘢咁樣咧，有啲即係 佢 哋 佢點會知啊 ？CCTV。 哦 ，CCTV 嘛 ，CCTV 会影你入去噶嘛，系咪咁样咯？佢就影得唔即系出现啲样嘅话，都唔算叫做话就解像度好高嘅。但系你若略咁样嘅话，如果我系即系做过呢啲咁嘢嘅人嘅话，我都会惊啊。 去第二间咯， 我都估系假。 咁真系几衰嘅， 但系就真系唔好啊， 系唔好啦， 唔使得噶，原 来唔好， 系啊， 即系佢讲到明嘅呢啲洗得呢啲唔使。 佢有嘅，佢有讲到明嘅， 唔错啊， 其实 都好正。 唔讲都知啦，你咪洗波鞋，人哋洗衫噶嘛。 咁佢嫌。自己對波鞋污糟嘛， 咁咪自己屋企洗咯，冇理由用啲公眾嗰啲洗噶嘛。嗱，另外仲有兩個嘅，一個咧就係話咧，如果你元宵日咧最好好好管理嘅財物，唔好唔見，因為咧如果你喺元宵當日咧唔見咗財物咧，一整年都會咧係錯失好多好機會嘅。同埋身體疲弱嘅人咧，就唔好去一啲咧即係比較陰氣重嘅地方咧。咁你點評咧嚇？ 果然真係唔係精密科學。 绝对唔系， 好流 啊！仲有一个，唔好借钱俾人，如果唔系咧，会将你的好运借走。元宵元宵，最适宜乜嘢？梗系嚟呢个尖沙咀同我哋玩下啦！听日 pop up live， 晚上七点就开始，记得啦。 很迷你，谁人拥有或魅力，迷离但却极刺激。 浮过人生大海，看透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 所有失去的都会以另一种方式重新回来。人生有得到有失去，大部分人生的痛苦都是不肯接受这个事实，大部分的哀伤都是源自执念太深。其实上天是公平的，有人令到你喊，就会有人令到你笑。所有你失去的都会用另一种方式得到补偿。很多时候很多事走不出圆满的结局，错的不是人，是时间，是命运。那个令你放下所有骄傲去迁就的人离开了，不紧要，会有另一个人重新塑造你的骄傲，保护你，执返每一颗心，然后重新拼凑，就像以前一样。生命本身就是不断失去不断得到之中循环往返。以前你以为是失去的东西，回转头再看都会想啊，好彩失去啫。甚至当你被逼到绝境不得不放手一搏的时候，不远的将来你就会感恩当时没有安逸。你以为的失去其实是为了迎接另一种的得到，只不过当时你不知道，事情过了之后就会恍然大悟。人生很多事情自有天安排，我们看不透，与其在困境之中垂头丧气，不如振作起来去寻找新的可能。抱着积极乐观的心态，不怕艰难，不怕险阻，一个转身就会有不同的境遇。世事难料，付出和收获永远是对等的，只不过你不知道努力回报是以什么形式是回报到你的身上。世界上的事没有绝对的好绝对的坏，当你刚刚烂了一个淡的时候，想回转头可能就是命运的一种回赠。人每一天承受一次次的失去之中，一点点成长为更强大的自己。在你看到的世界里面，遇到的每一个人，经历的每一件事，都有它潜在的意义。如果上天安排今天你失去一样东西，无论是一个人、一份工，所有的失去将来都以另一种方式重新回到你身上，请不要再放不低吧。 是你故意欺骗，怪在我太过心软，你的真话就等于梦呓与谎言。无奈你说得太自然，令我听了也能热恋，甜言蜜语原来有一次食言，是你对我改变。未必说世界转变，解释得混乱，千丝万缕，太多纠缠。谁没兴致守这诺言，但却对我再全心诈骗。胡言乱语，任你讲足半天。 大世界混乱，千丝万缘，太多纠缠，谁没兴致守着诺言，但却对我作全心诈骗，胡言乱语任你讲足半天， 元宵 Pop Up Live， 2月24号正月十五元宵佳节，香港电台流动广播车会开到尖沙咀文化中心。 Hello， 我是风骚快活人的 Sarah 李丽蕊啊，点样可以找到我 ？Easy 啦，只要听到呢一把咁爽朗嘅笑声，就闻声如见人啦。好啦，到时约定大家元宵节见。 香港电台第二台约定你。二台元宵 Pop Up Live， 炮仗一声除旧岁 ，Pop Up 几夜贺新年。 香港电台 Pop Up Live， 三大频道财神锦本豪装流动广播车限定吉时新春快闪，将祝福广播全程。 究竟边个台会去边一度？ 2月24元宵佳节晚上7至10，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会总动员去到尖沙咀文化中心，喺康文署嘅市区元宵彩灯晚会，欢度浓年浓罩浓情一夜。 留意香港电台各大频道，随时会有好消息 pop up 俾你知。 新春快闪喜庆直播就系我哋 香港电台 pop up live。 好啦 ，Pop Up Live， 听日咧就系紧人嘅日期啦， 好紧张， 好紧张啊！ 我同大家见面啦，我哋又齐晒人啦， 真系好齐人啊，系啊！ 而我今日又讲我条题目俾你听下， 好啊， 你又知唔知啊？你又撞到一啲 答案，嚟，讲，快啲讲， 有冇听过长命锁啊？ 有。 诶，咁你知咯？ 唔知。 诶， 我冇听过 长命锁，你真系唔知噶？ 唔知。 是用金来做的、是礼物来的、 即 某人送给某人的、你估一下 是什么人送给什么人、 是啦还有他的 purpose 是什么、 就是长命锁、 是啊叫长命锁、是即有 有个名字叫长命锁、现在金铺都有 真的是一个锁来的嘛 是啊是啊是即金色的设计、是啦咁你估下 咩 我陣間有四個答案嘅。 好 你又可以 create 下你嘅答案。 長命鎖咪送俾啲年紀大嘅人囉祝福佢長命百歲。你叫我撞啦我咪撞緊啦。 好 好送俾佢哋希望佢哋可以受死。有冇搞錯你又要我幫你撞答案。 陣間就知做唔到啦。 大家好我係米雪。怎样做个快活人其实生活是很简单的。生活的情趣要自己找自己去安排。朝头早我就会去跑步跑完步呢就找些三五知己朋友去喝下茶倾下偈做些自己喜欢做的事。我喜欢揸车揸车的时候听下收音机回家又看下电视长知识啊。不论是年纪大或者年纪小的身体就要健康。所以最重要是每日笑一笑。咁就好开心好满足㗎啦。 哇好开心喎、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放松快 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星期五第二个钟头噶啦，提嚟大家啦，电话号码就系 1872388，1872388。 咁啊，十二点半咧就系点唱嘅时间，阿 Porter 已经咧等紧你嘅电话噶啦，即刻登记。你又知唔知今日嘉宾圣安多女书院朱培雷校长 Mary 校长 ？Mary 校长早晨。 各位主持人早晨，各位同学早晨。 校长好靓女，今日好似去饮咁。 系啊，好隆重 elegant 啊。 系啊， 翻工衫嚟啫。 翻工衫， 系噶，真系噶，翻工都系咁噶。 第一次听校长话， 好隆重噶。 系啊，我觉得你好靓啊，真噶。 好 lady 啊， 多谢你哋啦。 讲真噶，系啊，因为我谂相信 Mary 校长都系隆重歧视啊，嗬。即系上嚟同我哋话吓隆重歧视。 阿 Mary 校長嚟到咧，佢話：我好中意李麗蕊嘅咁樣。 係啊係啊係啊，真係噶，成日聽佢啲歌，我會為佢瘋狂噶。 哇！太好啦， 係我童年唔係係我年青時代，係我一定講係我年青時代好喜歡嘅偶像嚟。 藝人， 多謝多謝 Mary 校長。 有冇荒廢你嘅學業啊？ 冇，因為阿媽唔俾阿媽唔俾亂咁啊，係追星嘅，所以我做唔到，亦都唔敢。 我哋以前係冇嘅。我記得係啊，即係我自己都已經公開咗，我做好喜歡嘅就係黃日華，我覺得最多都係偷偷地寫信俾佢，同埋買佢嗰啲三 L 相嘅啫。 我淨係會買嗰啲電視雜誌去睇，佢有啲乜嘢新嘅動向。 係啊，就好開心㗎啦。 你哋咧就係靜態 fans， 動態 fans 真係會喺嗰啲電視台門口咧長住唔走嘅，跟住啲佢啲車出嚟咧係真係會追車嘅。 係啊，我諗誒俾阿媽知道會打死嘅嗰陣時，所以我哋啲係唔夠膽嘅。 系啦，不过而家时代唔同咗啦， 系啊， 系啊，好啦，咁啊，多谢晒今日咧 ，Mary 校长上嚟咧，同我哋就玩我哋，你又知唔知啦？咁啊，而家先嚟嘅呢半个钟头嘅话咧，就系我哋发明嘅时间啦。准备好未？ 准备好啦。 好啦，第一条问题，大家睇一啲嘅卡通片啦。其实呢个公仔咧系好多年之前已经有噶啦。第一代咧就有老鼠先，跟住慢慢有班朋友就出现啦。讲紧米奇老鼠嘅朋友唐老鸭 Donald Duck 啊，唐老鸭大家都知道咧，佢净系得上身衫嘅啫，下身咧系一只鸭嚟噶，即系冇着任何东西嘅。点解画嘅时候唔帮佢画翻一条裤呢？四个答案。首先咁讲，尾呢四个答案呢有一个唔系嘅，系要你揀唔系嗰个吓，唔系揀系嗰个，即系有三个佢哋都曾经讲过，因为咁，但系有一个咧就冇讲过嘅。第一个答案系美术师故意加嘅特征，等大家多加深印象同埋多咗个 talking point 啊。第二，因为佢话咧嗰个鸭仔个屁股咧系好似个梨咁，如果画条裤系唔好睇嘅个形状啊。第三。因为裤咧会遮盖咗鸭子嘅尾部特征，有执毛仔咁咧，咁佢觉得又系遮咗咧唔好睇嘅。第四，因为有时唐老鸭系会用屁股嚟挥手嘅，嘟嘟嘟嘟喐下喐下咁样。如果条裤遮咗咧，观众就会睇唔到呢个咁得意嘅动作啦。以上边一个唔系真正嘅答案呢？第一，美术师加嘅特征，等大家加深印象。第二，因为咧鸭仔咧个形状好似梨形咁样，着裤唔好睇。第三，因为裤会遮咗鸭仔个尾部特征。第四，有时会用尾屁股嚟挥手嘅，遮咗咪睇唔到咯。 好，剔除法。Mary 校长，我哋大家商量下，好唔好？ 我画咗只鸭出嚟， 好似只鸡嚟。鸭唔系咁噶。鸭唔系咁噶，呢只鸭啊， 速写啊， 咁啊系嘅，咁啊系嘅， 系啦，有得系啊，你觉得咧？我哋研究，我哋研究，好冇？ 我 剔除边个先？你觉得边个系最冇可能？ 美术师，我唔中意系美嗰个美术师嘅 talking point， 因为咧，我觉得的而且确咧。唐老鸭系只鸭仔嚟噶嘛，有个屁股仔系好合理噶嘛，咁同埋如果着啲嘢上去，咁佢睇唔到系一个屁股仔咯，咁同埋佢的而且确系扭下扭下咁啊，拜拜噶嘛，咁样 系啊，佢用 pat pat 拜拜嘅， 咁所以我觉得会唔会系美术师好刻意地一早谂咗呢一个样嘢咧？啊，因为我觉得头二三四咧都系只鸭嘅特征嚟嘅，第一嗰个咧系人为嘅谂法嚟嘅，咁我又将啲人为谂法剔除，所以我觉得。 系咯，我一听我都觉得 唔系，我同意校长，你睇如果条裤咧冇办法交到， 条裤唔系咁着噶嘛， 我 你 因为佢翘起咗嘛， 因为嗰条裤哦， 因為佢嗰條尾係咪？ 係啊，要跳起。 如果佢著咗條褲嘅話，佢就唔可以拜拜你條尾啦，係咪 ？OK， 我哋一齊跟阿 Mary 校長。 船威， 慘啊！搭沉船點算啊？ 一定會， 一定係佢錯，我哋唔會錯。 沉船，我哋都係三個一定 好。好嘢， 好嘢， 全部精彩。校長的分析完全啱曬，恭喜恭喜， 冷知識嚟嘅。 嗱，我幅圖都有幫 助，有幫助有幫助。 了，難再早點適應應用氣候，物色幾多室友，情分剛好足夠吹吹罩。慢工先知實貨，寧願散步鞋和甜蜜宇宙。千变怎么敢切磋？纯队友，天天身体平凡情况，来逐个逐个去搜集，三格六个，要跟你一起。诚实担当尽我的思念，泪水一刻的攻占，纯为失真拥抱一张脸，落空唏嘘不过，期望发现最笨，怀着信念，夜间星空的光线，明白必须等你的参战，有不堪一击吻和差错，讲大只是会公布。 小鋭鋭 好嚟咯，好啦，听住咯。其实咧，坊间咧有好多啲亲子嘅方法嘅。好啦，想问一问嘅就系以下边项不是令到初生婴儿立即停止哭泣嘅方法咧？A 用风筒吹佢，B 用衣服扎实佢，C 用芝士劈落佢个头度，定系 D 你哈哈大笑？佢喊啊嘛，跟住你就笑。好， 即系 边样不是？ 不是， 系啦，不是。好啦，再重复一次啊，就是坊间咧有好多啲亲子嘅方法咧，就会教话啊，初生婴儿嘅话咧，好多时候咧，佢就会喊个不停嘅。咁啊，以下边一项咧，不是令到初生婴儿停止哭泣嘅方法咧 ？A， 俾啲风筒声佢听啦，又唔好话用风筒吹佢啦 ，OK？ 而 B 就系用衣物咧紧紧咁样扎实佢。C 用芝士咧劈喺佢个头上面，定系 D 哈哈大笑？当佢喊嘅时候咧，哈哈哈哈。佢听到你笑嘅话咧，佢无端端就会笑翻嘅。嗯， 校长系咩心得啊？ 我有又系归类法咯，我就会谂你第一、第二同第四咧，都系同一类我听过有效嘅，因为咧我 芝士劈落个头都系。 就係唔係咯？ 冇聽過， 係啦，因為其實我聽過，我最先聽過就係、是、當初生 B B 喊咧，就係、是、開電視，尤其是係收台。嘟嗰、那個，即係好多年前 嗰、那 個音頻，係嗰、那個好啱 B B 嘅，那 個 B B 就會瞓著搞搞豬噶啦咁樣。咁所以咧，我就頭先風筒都係噶嘛， 係啊，聲音係會帶俾佢 聽嘛。咁衣服亦都係真係有用噶嘛，因為冇安全感啊嘛，扎實佢啊嘛。哈哈大笑嘅道理都要噶，哈哈哈哈哈哈個音頻都係咁一樣噶嘛。芝士咯，肥腾腾咁啊，咁 一塊嗰啲啊，一塊嗰啲咧，搣芝士啊， 系啊系啊，劈落去个头，咁我惊有老鼠咬佢啊，曱甴搞佢啊， 咁又唔会 嘅，系咯， 所以你拣你校长，我其实基本上同意你嘅， 嗯， 但系咧，佢亦都谂佢呢个人嘅思维咧， 系， 即系佢冇理由谂芝士啊嘛，你唔牛油。 哦、你熟啊！ 系或者你写一个橙个、哎、个橙皮拍落个头度。 我听 到。其实咧，我反而谂紧呢样嘢咧，可能系芝士又有，因为芝士有少冻噶嘛。 嗯， 系咪啊？即系你通常芝士攞出嚟系冻冻地噶嘛。咁、 嗯、 咧有一种嗰种叫做 body temperature， 反而啲冻冻地嘅喺个头咧咁样，佢会突然之间呆一呆，咩事咧咁样样？可能会 都系、哦，都系、哦，系啊，都系呢个可能噶、哦。我聽過 呢條咁無聊嘅問題，你竟然咁 唔係無聊啊？ 係啊係啊， 唔係無聊啊，因為如果你應用到咧，飛機上面有 B B 喊咧，我又揾嚿芝士劈落個 但係咁拎我拎開咗嚿芝士，佢咪又再喊翻咧？會唔會咧？即係你意思係咪即係佢唔會再喊嘅？ 停止佢 停啫，我哋好難，你唔知佢咩時喊， 即係想佢唔再喊就冇可能嘅。 啊，我揀 boy。 我揀我都揀，你揀咩啊 ？Boy 係衣服， 我都係揀呢個，我都係揀呢個。 兩個 B 係咪？兩個 B 跟住咧， 因為一同四都係聲音啊，係咪？ 係啊係 啊。啊，然芝士 咁，我既然係咁，我梗係啦，揀冷啲咯，做芝士咯，冇誒冇又唔會罰嘅。 兩個 B 一 C 係咪？有冇人中？ 冇人中啊！揀不是喎， 唔係啊嘛， 唔係喎， 我 啊，不是喎、啊，系喎、啊， 不是喎、啊， 系喎、啊， 唔系， 唔系、啊， 即系 B 同埋 C 都唔， 哎，咁我拣 D 啦， 我都拣 D，、哎、 哈哈大笑咁样，系、 哎、啊 ，A 系咩？我 sorry， 风筒， 咁我拣 A 咯， 好，一个 A， 两个 D 系咪？有人中嘅， 梗系有啦 ，Mary 校长同埋小强系啱嘅。 Oh yeah! Oh yeah! 睇過有一個親子嘅網站，你諗下，我哋你又知唔知係要去到啲咁樣嘅嘢度？咁就喺度講緊嘅就話嗱，當然呢個唔係咩精密嘅科學，亦都唔係啲咩兒科先兒科嗰啲醫生教大家嘅，但係點不知佢真係做咗一啲嘅實驗嘅話咧，係有原因嘅，都叫做係叫做講得出個原因啦。第一，用風筒聲嘅啫，你哋都好聰明啊！其實真係嘅，一種嘅就係重複嘅一啲低頻率嘅聲音咧，俾到佢哋有一種好 calm 嘅感覺嘅。咁佢試過就係一個 B B 喺度喊緊嘅話咧，佢用啲風吹啊，用啲聲佢聽。第一時間，佢收個聲。第二樣嘢啦，用衣服扎實佢嘅話咧，其實喺外國係好興用呢種方法嘅。佢話因為咁樣嘅話咧，係令到佢有翻一種安全感，以為自己翻翻去媽媽個肚裡面啦、嗯。所以咧就用呢種方法扎實佢嘅話，佢係會停止唔會喊嘅。而 C 用芝士放喺佢個頭上面咧 ，Michael 係非常之啱嘅。佢話因為你突然之間將一塊凍凍地嘅芝士咧劈落佢個頭嗰度咧。好突然啊！嗰件事佢、就咩做咩嘢啊？ 动一动 系啊，佢就会成个人醒一醒咁样，佢就会唔喊嘅。而 D 咧系冇呢件事嘅，即系若果你喺佢身边嗰度同佢斗斗，譬如可能你喊啊或者哈哈大笑嘅，佢系唔会停止哭泣嘅、嗯。所以正确嘅答案应该系 D， 哈哈大笑。 好嘢， 好犀利啊，校长， 好犀利啊，两分啦， 系 啊， 系 靠你啦，靠你， 即系整输啊， 好好好。 好、哦、長命鎖係啲純金製造嘅金飾嚟嘅， 係、 嗯、啊，好耐歷史噶啦。咁點解有長命鎖呢？四個答案俾大家估。 咩人送俾咩人啊？你 係 A 奶奶送俾啲新初歸新抱，啊，等佢乖乖地啦、啊、B 就係老人家病危嘅時候，病危啊嚇、啊，就啲後人就送俾佢。希望可以即係長命百歲啦， 拉翻長啲咩 ？C 就係、是、以前古代嚇個、啊、老公升官，個太太就送呢個長命鎖俾個老公，希望佢喺官場可以即係順順利利，冇錯啦。D 就係、是、我因應翻阿 Sarah 頭先講個 B B 出世，咁就送俾佢就長命富貴，係啦。四個答案 A 奶奶送俾新抱 不如老人家送俾啊，唔系送俾 病危 嘅老人家，先、嗯、就系、是、太做官太太送俾新做官嘅丈夫 ，D 就系初生嘅 B B 送俾 A，、嗯、 送俾个新抱， 送俾个新抱。 嗯， 咦、okay ？但系咪猪啊？嗰、那个系 猪啫嘛，生生仔生好多嘛，猪要金牌，我估系嗰个老人家。 老人家。 搬流最正路， 我估啊！我哋倾，点啊？ 我估系，我估噶咋，因为我头先听过阿系咯，佢讲系好耐好耐好耐嘅话咧，我又觉得系可能系咪 C 咧？因为咧想个老公咧升官发财，因为难得升咗官就做太太就做俾佢，咁、嗯、我以后就可以唔使捞啦嘛， 系啊， 系嘛、啊，最紧要个老公就坐得稳，咁啊送俾佢如意， 又系、 啊，我觉得因为好耐好耐好耐耐噶嘛，佢又讲， 所以嗰时候仲有呢啲咁嘅文化， 系啦、啊嗯，因为唔多见嘅喺金铺， 系啊， 喺金铺、 啊、 你唔会见一个系列叫长命锁噶嘛。 对唔住，我想问嘅就系话，你知唔知长命锁系点样噶？系咪就系好似人哋 锁 啲笼、锁啲笼嗰啲啊？ 系啦，扁嘅， 但系用金打嘅， 系啊，扁嘅，核突啲。 系咯， 呢啲好似俾 B B 嘅，呢个系呢个系真金嘅吓， 真金嘅， 同埋 系咪不怕红炉火？ 咦，我拣 B B， 我拣 A， 系我哋要试匀佢啊嘛，咁就试咯。我繼續 係，係啊，試運佢 B B， 係啊，爭個嘅啫，全部雞蛋擺喺嗰個咯。 我係 B B， 我係 A。 B B 係 A B 係咩啊 ？B B B 係 D 啊 ，D D 係多， 我揀多。 呢個我作出嚟嘅喎， 係啊， 係啊，我作出嚟嘅，但唔知係啱嘅可能。 係咯， 我 A。 好， 跟住 A， 我系 C， A C D, A C D， 有人啱， 有人啱嘅， 有人啱嘅啦， 係啊， 答案 就係。Michael 啱嘅，系啊，因为咧 ，B B 系啊， 佢个样反晒眼， 俾翻半分我，我睇过俾你眼。 O K， 嗱，其实嗰个系咁样来由嘅。以前咧就好希望啲 B B 咧含住金锁匙出世、 哦， 所以就买个锁俾佢，希望佢真系含咗金锁匙就 锁实佢添。 点解唔俾个咩咧？俾个锁匙佢含住佢呢？因为有啲唔敢含系咪啊？即系唔肯啊！你知唔知个个都 咧喊啊？ 攞翻出嚟， 古时冇风筒、 啊，就跌出嚟系咪？ 唉，所以就係最正路嘅答案啦。 真係見過呢塊嘢㗎， 係呢塊嘢， 係啊，但係唔係話有鎖匙窿冇嘢㗎，就有塊嘢咁樣，就寫住長命百歲 嘅，係 啊， 真係 我想你見過，所以有印象。 而家金鋪都有嘅， 係，不過個系列唔多咯。 佢呢一個形狀咧係似咩咧？頭先我同佢講嘅就係話咧，你試下睇嗰啲舊嘅窿咧。嗰啲籠嗰塊 樟木籠， 嗰塊樟木籠個鐵片咧係咁樣嘅，好似個蝙蝠咁樣嘅，啱啱。 跟住咧，蝙蝠就有福氣添。 係啊，係 哇，好嘢！ 係啊，取其啊，唉，好嘢！原來咁。 嗱，校長，一陣到你咯，十一點半， 輪到你哋啦。 好啦，十一點半咧，得完新聞翻嚟之後咧，就校長同你玩遊戲嘅，咁大家記住咯噃。 好。 喂，順便講啊，今日車路的士咧講車 cam 啊，呢樣嘢今時今日咧不能沒有。OK。先听新闻报告，翻嚟继续。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一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展开第二日在香港的考察调研行程。夏宝龙的车队朝早离开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消息指他先和行会成员吃早餐和会面，之后到政府总部和立法会议员交流，下午他会参观国际调解院筹备办公室，再到政府总部和企业家交流。今次是夏宝龙不够一年内第二度离香港，会在香港逗留七日。港澳办早前说，今次夏宝龙来香港实地了解香港经济发展、地区治理等情况，和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共同谋划香港新阶段、新发展，更好维护香港长期繁荣稳定，推动一国两制行稳致远。 国务院宣布任命龙融出任国务院港澳办副主任。新上任港澳办副主任的龙融，昨日已经随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来香港考察调研。在政府新闻处发出的相片可以见到，座谈会举行期间，龙融坐在中联办主任郑雁雄隔离。56岁的龙融曾任外交部部长助理，曾经长期在广西工作，2013年起担任防城港市常务副市长、贵港市市长等职务，2020年转入外交系统，曾经担任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广州南沙区货船撞断大桥事故，至今造成五个人死亡，两个伤者留医，目前生命体征稳定。央视新闻报道，沥心沙大桥1994年建成，是南沙区三文岛岛民出行的主要通道。三文岛有8000人口，事发之后铺在桥面下方，通往三文岛的供水管断裂，需要另行铺设供水管接驳，预计需时4至5日才能够完成施工，并且恢复正常供水。目前村民用水主要靠政府紧急安排的供水车，当地超市目前除了樽装水供应不够之外，大部分物资供应充足。另外，广州南沙元宵烟花汇演暨无人机表演活动指挥部发布通告，原定听日元宵烟花汇演因为事故取消。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气稍凉，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朝早稍凉，星期六风势仍然较大，下周初天色较为明朗。而家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 85%。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712点，跌30点，总成交金额498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88点，升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000点，跌43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16.87跌5仙，腾讯控股288蚊跌3.4，中国海洋石油16.5升2.2，美团80.95升2.2，中国平安37.65升8.5，建设银行5.01升5仙，南方恒生科技3.32跌2.4，汇丰控股59.2跌4毫，阿里巴巴74.2跌6.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4，日元150.5，瑞士法郎0.881，加元1.349，人民币7.196，英镑对美元1.266，欧元对美元1.083，澳元对美元0.657，新西兰元对美元0.62。港金报18900蚊，跌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25.19美元，卖出2025.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 Tiffany 同你讲翻中交通意外啦。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城市花园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都经过要小心啦。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正常。睇睇路面情况，港岛区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坚尼地城游泳池车多，龙尾排到江乐道西近屈地街。皇后大道中近北大街都比较多车，龙尾排到花园道口。另外下角道左转红棉路去上环方向都比较挤塞，龙尾排到警察总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方向近住骏发花园一段对出都有慢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颈岭、将军澳宝林北路消防局坑口、马鞍山绕道翠涌华庭西贡、二号干线石磨桥马鞍山。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人士应该要时刻保持专心、留心、唔分心，避免意外发生，咁先够尽兴噶嘛。 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第四十五届十大中文金曲 候选金曲包括 《你是我唯一的》，作曲 Jackie Chui、周石汉。作词林宝，主唱周吉佩。 谁送上过彼爱，仍相信是你令我坚忍闯过最壮阔的海。 Savasana 作曲 Robin Yip、 Claudia Cole、 Purple Nacho 作词张楚乔，主唱施康乔。你幸福所以幸福，作曲冯允谦 JNY Beats， 作词黄伟文，主唱冯允谦。 从来未拥有幸福，真正幸福曾经失意都麻木，但我不生的不满足，被你丧礼后顿成好结局。 网上投票现正展开，请即登入香港电台网页 rthk.hk 投选你心目中的年度金曲。截止日期3月1号。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Let's celebrate! 狡猾、凶残、警察在明、凶手在暗，刑警队长与同袍坚守使命，斗智斗勇，合不单心，誓要将凶手缉拿归案。国剧夜场《消失的凶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半，粤语、普通话双语广播，港台电视三十一。 我过咗五十岁都仲系咁靓仔， 做埋大肠癌筛查就可以由里面靓出嚟。 我冇病冇痛，唔急嘅。 大肠癌初期系冇病征噶，做筛查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筛查计划资助50至75岁冇病征嘅香港居民做筛查，可以免费噶， 悭唔少、啊。 记得做咗筛查都要每两年做复检，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Hello， 大家好，我系阿博。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系最风骚、最快活嘅人嚟噶啦。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下午1点，梁继章、李丽睿、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啦，咪继续我哋嘅你又知唔知之前，提提大家电话号码就系18723888，18723888，打电话嚟可以登记一12点半就大点唱。今日嘉宾圣安多女书院朱佩蕾 Mary 校长 ，Mary 校长早晨， 早晨，大家好，轮到你哋啦， 哎呀，校长出嚟 啦，准备好， 准备好啦嘛，好啦，咁咧就讲下少少啦，我咧就好好彩，我觉得我好彩啫，我人生咧遇到两个艺人咧都系我个学生嚟嘅。系啦，咁一个咧就系我上一间校做校长，咁啊唔系圣安当嘅，咁啊不如考一下大家吓，咁啊开名啦，我都识佢啊，佢都 OK 嘅，咁啊著名艺人啦，我用咁啊阿邱燕同阿 Marv 啊，全民造星嗰个 Marv 啊，咁系我个学生嚟嘅，佢好细个咧喺我学校读书咧，佢已经好中意表演艺术噶啦，咁我想问一下大家，你估佢第一次参加学校嘅英语话剧，佢做咩角色？几年班？我有四个答案俾你嘅。 英语话剧 系啦，做话剧做角色嘅。 咁啊， 第一次啦吓。系冇错嗰啲啦吓。总之都系学 英语话剧。 咁啊，第一次做咧已经系中一嚟噶啦。咁啊，细细个咁啊，梗系做 Calafair 啦。呢个 A 嘅答案啊，唔知啊，你觉得正路就正路啦吓。第二个答案咧就系中三啦，做大反派，系好奸嘅吓，做嗰啲啊即系女巫嘅角色嚟嘅咁样。C。中二暗春啲啊，不过唱歌好叻嘅，做幕后代唱。第四个答案中一 已经是女主角嚟噶啦，哇，已经是很 sharp 噶啦，四个都有呢个可能性噶，真斋估噶咋？你觉得 中一第一个是乜嘢话 ？Kelly Fair 啊 ，Kelly Fair， 佢中一有 Kelly Fair，A 系 Kelly Fair，D 咧就已经系女主角，反差大啲嘅，我特登俾一个，同样都是中一。咁你估下啦，你觉得阿 Marv 系一个咁表演系咁用心啦、唱歌又咁好听啦，跳舞又咁好睇啦，咁你觉得佢啱啱入间学校就俾人发现啦，定系慢慢俾人发现啦？嗱、嗯，要嚟谂啦。 中三系做咩？女模。 大反派啊！ 大反派啦，已经好考演技啦。 我觉得似 Form Two 幕后代唱。 我都觉得系。 我都拣呢个想。 系、啊。 系啊。 因為佢 form one 冇理由噶嘛，佢就算佢做英語話劇，你都唔會係暑假啦，可能係十二月啊嘛。佢翻咗佢幾個月學，冇理由咁快俾老師發掘到。 嗯， 所以可以做 Kelly Fair 咯。 嗯，我唱歌唔係冇。 我覺得你嗰個邏輯唔快， 係我不便透露表情咧，以免你估到。 係 一撞 下 啫， 係 中一啊嘛， 兩個中一㗎， 一個係 Kelly Fair， 一個女主角。 我都 係 咁， 中二就係幕後大將，中三啊就係做 大反派 女巫啊嘛。 係啊，係大反派啊。嗱，唔好代入啊，我作㗎咋，女巫係。 係。 中一 Kelly Fair， 好，中一 Kelly Fair， 幕後大將。 其实我是想揀幕后代唱，但我又 我改 好 大反派， 大反派 三个人，三个唔同， 好 系啦 ，A 有冇人啱啊？ 有冇人啱？ 唉， 冇人啱啊？ 冇人啱。佢其实中一已经是女主角啦，佢仲系好主动。当时我哋要揀角咧，已经发觉佢讲英文讲得好好啦，好有信心啦，中意唱歌啦。咁我哋 casting 完咗之后咧，就觉得哇呢个得得地，但系惊佢惊，就过去问佢，佢就话好啊，我中意啊，想啊。但系佢其实从来小学都冇做过噶。但系你会见到佢系好淡定。我哋 casting 完咗已经觉得佢站露头角噶啦。咁又勇敢地，因为都惊佢缩啊。咁我哋又唯一有少少准备咧，就系我哋有 cast， 即系有两个角色 A B cast， 以免佢病啊，以免佢即系真系做到下唔得啊咁样。咁所以我想反映就系、是，其实我好细个认识嘅 Marv 已经系一个好勇敢嘅小朋友，好愿意。所以佢喺我校读过三年，中一、中二、中三，连续三年都是女主角，连续三年咧都去做一次嘅角色，比一次难。佢愿意每次嘅挑战，初头第一次净系唱歌噶咋，但系中二就又唱歌又跳舞，中三连独白啊都做埋，所以成功飞翔行， 好 系 好啦。 第二题， 好第二题，咁啊第二题咧可能大家又更加听得。佢个名多啲啦，咁咧我喺圣安当，可能大家都听过咧，阿 Gigi 严明熙咧喺圣安当女书院嘅，啱啱先毕业嘅啫，咁所以咧佢喺我呢六年咧睇住佢大嘅，咁啊 Gigi 咧就都好中意唱歌啦，不过好可惜，咁啊一般嘅中学咧都冇唱歌读嘅，尤其是高中，咁啊想考下大家智慧啊，想睇考下大家认唔认识今日嘅学制啦，你估 Gigi 读乜嘢科咧？可能你听过都未定噶，好有四个答案吓，请你估，可以有两个答案。答案系啱，所以有二分一机会啦。咁啊，正路啲嘅，佢读一啲我读中史嘅，所以咧我教中史嘅，佢会唔会跟风跟我读中史咧、？A 中史 系啦 ，B 咧就系佢好中意画嘢嘅，所以咧佢读 visual art 嘅啊美术嘅。咁啊，第三个答案咧就考验下你哋啦。咁啊就系、是、有一科咧就健康教育与管理嘅。啊，你估之前会唔会啊都稳打稳扎都唔知将来会唔会做护士嘅咧咁样啊会读呢个 C 啦。D 咧系咩咧 ？D 就系读呢个设计与生活。咁啊设计与生活咧通常都同画嘢有关嘅。咁啊四个答案。咁啊，拣两个， 拣两个啊， 系啊， okay, 因为佢读两科噶嘛。 知道。嗯， 设计与生活， 我拣 B D 咯 ，B D 咧，同一样嘢嚟嘅，其实你画嘢同埋又 系啊，会唔会集晒喺一边咧？你觉得好冒险噶？ 你唔好理我啦。 即系嗱，你记住啊，好多识跟嘅人都会提佢，喂，搵啲嘢咧要出嚟搵食啦。当时佢未必系真系谂住做歌星噶嘛。 B 系咩嘛 ？Sorry 校长。 B 咧系读美术嘅。 Oh, OK。 C 咧就可能就头先我所讲嘅健康教育与管理，即系咧好多人做医护啊嗰啲啊咁样，即系可能有啲爸爸妈妈或者佢嘅老师识跟都会讲，哎呀，搵科搵打搵扎啦。 咁两个噶嘛系咪？ 系啊，读两科噶。 我知道。咁如果我哋中一个未啊？ 半分零点五啫，对唔住，好差嘅。 我拣 A and B 咧 ，A and B 啊，跟我嘅 ，OK，A and B， 好。瑞瑞咧， 我拣 A and D 啊 ，A and D，OK，、okay、好啦，你啦， 我改， 吓你改啊 ，B C。 B C O K， 即系我唔拣嘅，你拣晒啊， 系咪？哎呀，想知道答案系咪啊？你哋每人都有半分，但系每个人都错咗一半。 系答案就系、 是、答案就系头先你最早嗰、那个去读美术同埋呢一个嘅时装设计，佢就一心一意讲狼鼠一条心，就算唔唱歌，我都要中意画嘢。 哎呀， 头先俾我影响咗少少，系咪要稳打稳扎咧？ 冇錯，頭先嗰題我一嚟 咁 估中， 就係 咁啦，轉 得太，我明白你嗰種心情， 係因為我真係要影響下你哋啦，係咪先？ 但係其實就思難啲嘢。 第三題， 第三題 啊，關於教育界啦。咁啊，我哋一般嘅常額老師咧，喺資助學校啊，我哋香港大部分嘅學校都係資助學校嘅。咁啊，老師都可以享有假期嘅。咁啊，做第一年咧已經有28日啦，做兩年就有48日噶啦。請問？作为一个老师，最多最多最多有几多日假呢？吓、啊，即系一年就24，两年就48啦。O K， 四个答案，咁啊，四个答案我简单啲啦吓。第一个答案咧系144日，即系换言之半年。第二个答案咧 B 咧就系365日，即系放一年俾你。C 个答案咧系168日，放7个月俾你。D 的答案是216日，放9个月给你。请问作为一个老师，唉，我真的病得很紧要了，我又做了很久了，我最高可以拿到几多日假呢？ 即是草假了， 是啊，草假。不是草的，即是你不用是没得给回你的。是没得给回你的。这个是讲病假，是病假来的，你最高可以病几多日。即譬如好似我咁，我已經搞咗30几年啦。我如果真係坐去 touch wood touch wood touch wood， 真係身體唔舒服， 係啦， 全部都唔希望發生。係 啦，冇錯冇錯。但係我可以最多攞幾日咧？ 一年啊， 一年。 我都係講啦，365日。係 啦，兩個一年。 係啊，我覺得應該對啲老師好啲。 係啊， 啱唔啱啊？ 我最尊敬嘅老師。 其實我都係想揀一年，但我又唔想揀曬一樣。 係啦， 係啦，驚得同船噶嘛。 如果唔係一年嘅話，好嬲啊！ 冇错，我会反映，我会投诉。 可唔可以讲多一次？ 增咗365日。 A 系半年144 ，B 系一年365 ，C 系7个月168 ，D 系9个月216。 一四四啦， 冇一四四，168。 半年，佢拣半年， 半年就144，系半年144， 系啦，四四，两个一年，一个半年。 等阵， 系唔好咁啦。 O K， 我哋唯一争取嘅有一年，所以我哋要企硬。 答案就 系 三个都错，因为冇一年嘅，我首先讲冇一年嘅， 冇一年， 亦都唔系半年， 亦都唔系半年， 即系7个月同9个月， 系啦， 好， 7个月， 7个月， 7个月， 同埋一个7个月同2个9个月， 9个月， 边个拣7个月啦？ 佢 Michael， 168日，7个月。 真系要反映一下， 少少零丁咯，少少 系啊，又唔系半年，但系我哋又个个都流行教育界就系168，168，可能贪米试过。 唔系啊，你老师咁辛苦， 系咁 咪系咯， 佢哋都要放晒噶嘛。 梗系啦，梗系啦，仲有， 但系最多个可以 最多可以168七个月， 可以 gap year 啦。 系， 咁总之希望身体健康啦。 反映一下， 我哋要锡下啲老师， 系咯， 好，我唔得啊， 多心 啊，我好开心啊，因为你帮佢争取有一年喎。咁你哋 应该系 系啊，老师真系好辛苦噶。 系，多谢你哋吓，我将呢个反映下，我怕俾我同事听，我哋会爱死呢个节目噶啦，会。 我心揦住啊！ 我一俾翻佢讲，呢个节目简直一日日要听啊，朝头早早要听添啊， 直情系啦。好啦， 第四条啦，第四条咧就系咁讲啦。网上咧有啲学生嘅 secret 群组咧就讲啦，啊，有三大咧最騎呢嘅校規，咁其中一條校規係咁講嘅，就係咁啊！學生咧係唔准帶塗改帶翻學校嘅。請問點解咧？有以下四個答案，你估下呢四個答案點解學校唔俾啲人帶塗改帶咧？你估下，第一個A 塗改帶咧有天拿水成分，影響青少年人發展，梗係唔俾用啦。B 學生咧要養成謹慎寫筆記、做功課嘅習慣，下下俾佢用塗改液，咁佢咪依賴，所以唔俾。依個係 B 啦。C 恩皮嘅學生咧用塗改帶周圍畫花，哇，咁仲得了嘅？唔俾。D 以上三個都係。 以上三個都係。 以上三個都係。 D 近啊 D。 啲。 真係喎，三樣嘢都係嘅喎，你真係會用嘅喎、 啊。 我想俾個 tips 你咧，有一啲係我作嘅。 我揀。 喂，天拿水有天拿水，但係同一帶啊嘛。 咦、嗯？ 有啲 係 作。 啊，叻女喎、 啊。係係。 嗰日先有。 係，但係佢唔係 住。是 咁啊， 骑呢 啊，骑呢 嘅， 骑呢啊，我拣 C。 C C 系咩啊？ 骑呢 C 系咩啊？ 周围画， 周围画咯。 吓 ，B 咧 ？B 系 B 系 写 字咯，你依赖咯，唉、哎，你成日用，你成日用涂改带，咁依赖唔得唔得。 咁你唔觉得呢个好骑呢咩？ 呢个系骑呢噶， 人哋出嚟骑呢啊嘛， 系 啊， 唔 俾人错。 其实几个都骑，佢都系骑呢噶，画都画。都是騎嚟噶。 O K， 謹慎寫字， 寫字 係。 我都係 B B。瑞瑞你，瑞瑞你好智慧噶。 佢撞嘢好啱嘅，成日撞中嘅。 啲嘢咩話好到？ 樣樣都係。 誒唔係喎，反差圖改得係冇天拿水，但係咧你嗰啲騎嚟行威就嚟以為佢有天拿水。 我拣 A， 你拣 A，A 同埋 佢两个 B， 两 A 一 B 系咪？ 系系系，我 B。 我等阵，阿校长，你学校有冇准唔准带涂改带？ 我冇呢条嘅，我冇呢条嘅，但系我以前嘅，我以前嘅服务学校就系有呢条，所以哥当日上咗榜咧，我哋就话：哎呀，大镬啦，死啦，死啦！咁我当日系一齐开会，点解唔俾人用涂改带咧？呢个系的事，且确系当日我哋一齐谂嘅原因。唉，但系结果好丑。被人摆咗上去啊！俾人摆咗上去啊！呢个因为我哋有解俾学生听，点解我哋唔俾佢用啊嘛？啲学生连埋个理由躲埋上去，跟住话几咁癫啊！呢间学校咁样， 就几好啊！俾啲学生可以大家讨论，有啲乜嘢大家互相可以，我觉得就 OK。 好，答案。 天拿水 系啦，跟住根本就冇天拿水嘅，系 咪？两 A 一 B， 天拿水唔俾人带，你搞错啦你。 所以我再一次啊，你系 A， 我系 B， 我 系 B， 佢。 我哋 好抱歉，唔系 两个都唔系 A 同 B 啱啊。 咁啊，周慧华， 周慧华咯， 系啊。当日咧，我服务个学系男仔学校啊，所以咧，佢哋周围啲涂改带啊，喺厕所咧就写咧，诶，譬如冇带功课啊，阿瑞瑞老师今日罚我咧，佢就会写瑞瑞老师咧，好衰人咁样。 阿校长，佢就算冇涂改带，佢搵笔画都得噶。 系啊，但系咧，我哋当时系啦，当时咧啲喺姨姨婶婶咧就入晒厕所就讲，影晒相俾我哋。我当时系做训导老师啊，啊你要处理啊，咁最佳方法唔俾带。但系点知？点知嘢嚟咧？啲学生就放咗我哋喺骑呢第三榜，哦、我哋都引以为戒。 O K， 榜首系乜嘢 啊？榜首啊，仲骑呢？ 系 系榜首啊，仲骑呢？诶，唔准着羽绒翻学。 哦，但系原因呢？ 佢覺得有效率噶嘛？咁你就羽絨著到唔同顏色咁樣，所以又俾人攻擊得好緊要。 你穿同一個色嘅羽絨， 但凍嘅時候咧，效率係頂唔順噶。 係啊，但係 好凍嗰陣 都 OK 嚟噶。如果唔係點啊？你想下 secret 啦嚇， 喂， 都有成轉嘅。 嗱，時間差唔多啦，係咪仲有一題啊？我哋 係啊係啊， 可以問埋， 我問埋又都可能好 快問， 好快問。咁啊，教育界好多英文字母嘅，咁啊，請睇下以下四個邊個唔啱嘅？第一個咧就係TLG。是第二个呢就是 LAC,、第三个呢是 QEA, 第四个呢是 DSE,DSE 有啊 是 刚才 TLE 好像是有啊都是 吗 ?TLG,A 是 TLG,LAC, 我哋快我哋快快快问快答 ,QEA,LAC,LAC, 两个 LAC 一个 Q, 有人啱啦恭喜你 好嘢 好嘢 是 QEA! 即是 question, E examination, A 是 answer, 真是直在的是啊是啊。 好啦今天多謝晒是你今晚解释。 其实 QEF, 即是优质教育基金、 哦、 是 F, 是 QEF。 好啦。 Mary 校长，今日有点唱， 系我点唱嘅系一首咧，就系叫《无尽》。点解我会拣呢首歌呢因为咧，我想俾好多有梦想嘅人，唔单止系我教学界，咁、其实好多人咧都成日觉得我有个好自己好想追寻嘅梦想，但系咧又唔敢话俾人听，惊俾人笑。你咁啊，居然系做啲咁嘅嘢。我好中意里边嘅歌词咧，讲到一样嘢就系、其实梦想冇丑嘅，冇羞家嘅，冇唔应该嘅。 嘅。只要你有呢团火咧，就要去追。所以送呢首歌俾所有对自己梦想好怀疑、唔敢去做，包括我啲学生唔相信自己会考好 DSE 嘅，咁我送俾你。其实所有冇可能先至系可能。送俾你哋， 多谢晒 Mary 校长，多谢你啊！ 祝你听日中国情人节快乐！ 哇，多谢晒各位。 你的信仰，千次万次跌伤，开始不敢回头寻觅那真相，明日那个幻想。不敢被雕刻成石像，踏上这无尽旅途，过去飘散消散，失散花火重燃起，重燃点起鼓舞，或许到最后没有完美。奖赏，最后连自己都相信，勇气不再热血结霜，开始裹足停留，开始习惯体谅，也开始不甘被倒舞的一角，用剩余力气去吧。 今日就无尽啦，去到中午十二点钟啦，二十度几温，相对湿度83%，听紧风操浮人。翻嚟咧，我哋有车路的士讲下呢个车 cam 嘅。喺今时今日咧，好多车咧都装咗个车 cam 啊，保护自己啊，亦都系作为一啲如果有事发生嘅时候咧，系点样可以作为一个证供啊，或者影翻当时嘅情形出嚟嘅。咁咧，今日留意车 cam 有啲咩要留意嘅事情咧吓，同埋今日嘅点唱时间咧12:30吓，电话号码就系18723888，18723888。阿 Porter 听紧你嘅电话噶啦，而家咧就系攞起个电话为你一阵间嘅点唱登记。好，先听听12:00新闻报告。 做人真的不容易哦，如果能够做到是一个快活人，就梗系风骚啦。啊，香港电台有三只风骚快活人、哦，哎呀，真系恭喜贺喜啊！我是林建明，大姐明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0到1:00， 风骚快活人。 好啦，中午12:00过少少啦，咁我哋听下风骚浮人啦，电话号码就系18723888，打电话嚟阿 Porter 接紧你嘅电话噶啦， 快啲打俾我哋啦， 18723888， 一阵间就点唱 咯，生意麻麻地啊，帮下我哋啊，唔该。 车路的士， 车路士，大家好，我又嚟啦， 系啦。 讲呢样嘢紧要啦， 系啊，简直系必备嘅， 系 系真系而家差唔多架架车都有 车 cam， 我哋今日要讲下， 冇错， 系啊，咁其实车 cam 大家我假设咧，应该个个人都有啦，系咪啊？而家 有 啊，因为未有啊。 嗱，其實我有嘅，不過咧，我就有一個好 stupid 嘅問題出現咗咧，就係佢成日跌落嚟咯。因為咧喺太陽底下曬得耐咧，冇嗰個佢膠黐唔到啊。我黐完佢又跌，黐完又跌。係啦，咁而暫時咧我就冇再黐翻上去。 係個膠咧，其實係會老化嘅。咁所以咧，其實我哋揀車 cam 嘅時候都小心啲啦。有好多可以選擇嘅嘢喺市面上面嘅啦。而家咁其實所謂一紮叫高質素啲嘅車 cam， 佢哋跟埋嚟嗰個膠咧，原來而家呢一刻已經係特製嘅膠嚟嘅。佢哋係直頭可以长时间经得起太阳考验噶啦，热力 UV， 你有冇试过啊？即 系好耐之前我试过系会跌嗰啲嚟嘅， 黐咗几日佢又跌翻落嚟， 同埋嗰啲咧其实黐完会跌嗰啲咧，其实已经可以放弃嘅嗰片胶，因为其实嗰片胶其实佢已经老化咗，黐唔翻上去噶啦。咁其实就要可能要特别订啦，订翻一啲系真系可以喺太阳底下长期晒住嘅 UV 唔会令佢老化嘅。咁所以咧而家新出嗰啲 cam 稍微貴少少嗰啲，其實佢哋嗰片膠已經係直接跟咗俾你，就係專係俾你可以長期曬住冇問題嘅， 咁先好噶嘛。但我想問，如果你話稍微貴少少，大約幾多錢咧？ 其實講緊咧二三千蚊以上嗰啲，其實已經係跟咗嗰只特製嘅膠嘅。因為如果假設咁講，我哋用普通膠正常咁樣黐咗上去，可能一個禮拜 一個禮拜唔夠， 其實佢就已經係老化硬化溶曬，跟住咁就甩㗎啦。 我想問一個問題嘅就係，會唔會係你嗰個膠同埋嗰個車 cam 嘅價錢係成正比㗎？ 咁又 咁好難搞喎。 可以通常咧，我見到咧二三千蚊樓上嗰啲已經係用緊嗰隻特製膠， 係咯。 但係稍微平少少嗰啲咧，佢哋有啲咧已經透過 普通 嗰啲商品膠，咁其實真係唔得㗎。你個零禮拜已經曬到硬化老化甩。跌啊咁样 ，OK， 系啊，咁所以咧，可以一阵间啦，我哋慢慢俾多少少方向大家啦， 好啊， 点样去选择一部好嘅车 cam？ 好的， 可以邀约分享下，点解到到而家都仲唔加咧？ 因为嗰度丑样， 丑 样，我唔中意前面有好多嘢，系，所以其实嗱，好难好难讲嘅呢个个别嘅，当然好多人都话，其实你应该要有个车 cam， 有时万一有啲咩事嘅时候，就唔使拗啦， 系 啦，我会嘅，我会装嘅，但系我暂时嚟讲，我未揾到有一个我会觉得嘅就系唔碍眼嘅车 cam 咯，你 私底下我介紹一個俾你， 謝謝你，係啦咁樣。因為我係嗰啲咩都唔中意擺喺個前邊嗰啲人嚟。 因為我認識咗一班朋友咧，原來佢哋都係有類似嘅諗法，或者concern添，可以叫做。咁佢哋有一班係揸電車嘅，咁電車嗰班佢哋會點同我講咧？佢話：唔係喎，我哋部車360度都已經係鏡頭嚟㗎啦。咁我哋其實靠佢 OK 嘅喎。一路都冇加 cam， 系啦，咁去到最後啦，咁我有身邊一位朋友比較唔好彩啦，咁佢就係紅隧附近發生咗一單意外，咁其實就佢進入咗個位置就係叫口同鼻拗啦，因為佢就係純粹靠佢車裏面嗰套 cam， 咁原來咧你要去再攞出嚟舉證嘅時候，原來唔係真係去到咁高效能啦，唔係咁清晰啦， 一個解像 度係啦，咁所以其實有好多因素嘅，咁所以其實佢嗰套嘢去到而家呢刻都仲係拗數之中嘅，即係同對方司機，咁所以其實我都會建議翻嘅，如果係可以嘅話啦，大家喺一個成本上面可以接受到嘅成本情況底下。装啦， 安全啲啊， 安全好多，因为装翻一啲咧系叫头同尾都有嘅， 系啊，因为我见到有啲嘅正系就即系前边嘅啫，系啦，但系其实尾嘅话好多时候后边撞， 冇错，所以其实咧佢有啲 cam 嚟，而家嚟嘅时候系一套噶啦，头同尾都有齐，咁佢可以完全去记录翻一个所谓 real time 头同尾同一时间发生嘅嘢咯，因为而家佢嗰啲 cam 咧，我哋选择其实嗱。建議第一樣嘢就係要選擇嗰個拍攝角度。咁其實咧，如果你選擇啱嘅話咧，個拍攝角度係好闊嘅，佢超級廣角鏡嚟嘅。咁所以咧，其實有啲人就會話：，唔係喎，我電車可能360度側邊都影埋。但係我哋其實咧，如果講緊頭尾 cam 夠闊嘅話咧，側邊有嘢埋緊嚟又好啦。車尾後面有嘢上緊嚟都好，啱啱好頭頭尾尾咧，其實佢已經係叫做影曬噶啦。咁所以其實唔需要擔心啦。咁信一堆外置嘅 cam， 因為嗰啲解像度會高好多。咁我哋而家又牽涉咗第二樣啦。我哋頭先講嘅 拍攝角度咧，解像度已經另外一樣嘢嚟噶咯。咁其實咧，而家有啲解像度係去到 4K 嘅。 哇！使唔使咁？ 我見過有 8K 都有添。 8K 係啊， 使唔使？ 其實超級高清嚟噶咯。 高清有一樣好，就係、是、有時咧遠處睇唔清個車牌。係 啦，因為咧其實有陣時咧遠近啊，跟住咁講緊，你有陣時要 crop 嗰段片噶嘛，即、就、係、是、你要放大佢睇翻清楚個車牌嘅時候，其實咧。就好有作用啦！你講緊1080同 4K 已經好大分別噶啦，去到再新啲有啲去到 8K 嘅時候，講緊你只要畫面裏面有佢， 都睇得到噶。 zoom 入去，其實你就已經睇得到個車牌噶啦。咁、 嗯、 所以呢一個又係可以考慮嘅嘢之一咯。 嗯，其實車 cam 咧，仲有一樣嘢咧，就係話佢熄咗時，你離開架車之後，阿池主你自己覺得咧，仲使唔使保持 active 咧？因為我試過以前咧裝過一啲咧，係走咗佢仲繼續錄影，但係結果咧就嗱，佢咁話俾我聽啦，冇電啊。抓走晒啲电，其实呢样嘢系咪真系会有直接嘅影响嘅？ 同埋得唔得噶？ 嗱，系得嘅， 嗯， 但要好小心处理啦。呢、 嗯、 一、這个咧，我都会建议嘅，系安装嘅时候揾翻专人处理。 系， 因为咧，其实佢个安装嘅流程里边，佢喺边度攞电，已经第一样嘢嚟噶咯。咁、 嗯、 先回应翻大佬啦，头先嗰啲叫24小时拍摄住嘅，咁、嗯、佢就睇你张记忆卡有几大，佢、 嗯、 就一路录到佢满嘅时候，佢就将最旧嘅冚咗佢， 跟 住一路重复去做啦。咁、 嗯、 其實係可以錄到好長時間嘅、嗯，即係如果你張卡夠大， 嗯、 你可以譬如一個禮拜之間唔喐部車，佢一路幫你記錄住中間發生啲咩嘢嘅，安全性絕對高嘅，因為講緊你有任何嘢發生， 你影曬咪錄曬嘛，係啊，你賣嚟搞你架車啊，乜、嗯、嘢都影曬㗎。 係啦，咁但係啦，就要睇啦。如果你安裝嘅途中咧，叫做稍為有少少唔系专业嘅，佢插歪咗嘅，佢攞咗一啲唔应该攞嘅电源，咁其实咧系真系会导致到冇电嘅。 会攞咗乜嘢嘅电源啊？你个车 個？譬如啦，佢直接喺你嗰个电嗰度攞啦，或者佢附近嘅灯啊、电线啊嗰啲地方会攞电，咁啊变咗佢，譬如咁样假设性咁讲啊，佢喺你个灯嗰条电线嗰度攞电嘅，咁样咪架车嘅感觉话俾佢听。你長期有嘢留緊電咯，喺你個燈度攞緊電咯、 嗯， 你好快攞曬嘅。 攞曬啊！ 跟住咁，其實咧而家一路發展啊，去到近年咧又多一啲嘢咯，專係俾呢啲車 cam 用嘅一啲充電寶咁嘅嘢。因為佢係大過一粒充電寶少少嘅啫，佢亦都係俾車用嘅，咁就唔使擔心話，唔係我擺架車度長期會唔會係叫做叉住佢唔好啊，或者太陽熱得滯，佢會唔會熱到融啊爆炸？咁其實唔會有呢樣嘢，因為佢始終都係俾車用嘅充電寶。 咁咪有一嚿嘢喺度咯喎。 佢会帮你收埋嘅，咁你车行嘅时候，佢帮你嗰个充电宝插电啦。你车停低咗啦，泊车可能一个礼拜、一个月都唔喐嗰部车嘅，你嗰嚿充电宝其实系够你去订阅嗰个叫做车 cam。佢可以一路亦运作住嘅，唔影响你嗰架车。咁佢中途咧亦都唔会俾你部车一个错觉。我可能喺个车头灯嗰度攞紧电啊，喺你个雨拨嗰度攞紧电，佢唔系咁样嘅，纯粹就系个插电宝。應付咗嗰、那個 安全啲咯， 叫做就要留意啦，係咪？ 安全好多嘅，咁所以而家呢刻啦，我哋叫長火，所以如果有觀聽眾聽緊嘅時候啦，我哋要長著住嗰部車 cam 24小時不停錄嘅時候，你係可以問翻啲師傅嘅，我想做一個長火嘅設定。有冇一啲類似充電寶嘅嘢俾我用啊？但係車用嘅，咁其實有嗰樣嘢你就可以做到呢樣嘢㗎，就好安全。但係而家車 cam 又再發展，佢又多一啲功能咯。佢唔需要你，佢唔需要你24小時長時間喺度錄住嘅。佢個功能係點樣呢？係你部車前面突然間有人經過嘅時候，佢會幫你著一著，幫你攞錄。或者你部車甚至乎唔好彩啦，有人撞到你啦，可能推車仔又好啊，有人無端端喺你部車度喐擁咗你部車一下，嗰啲情況佢會即刻開始錄嘅。咁嗰啲情況又係可以好慳電嘅情況底下去進行到呢一個叫做長時間 錄影。佢係by震盪vibration。 係啦，有兩種嘅。vibration 震荡其中一个啦，第二个咧直头嗰个 cam 咧佢有一个少少嘅 sensor 雷达咁样嘅，总之你前面譬如有车近距离经过啦，有人近距离行过，佢都会即刻开始帮你录影嘅。咁、cam 本身啦，佢都会有两种设定咧，有啲就直头好隐藏式嘅，就啱咗用嘅。咁、就直头你都唔知佢存在喺度嘅。 太好啦，好生有旧嘢喺度。 有另一种咧，就个车 cam 有人经过嘅时候，佢就会闪灯咯，即 系 有少少警告形式嘅。 嗱，我真係錄住你噶，你唔好亂嚟啊！ 同埋其實係咪需要噶？因為就算我哋屋企，我點解頭先問你話咁樣係得唔得嘅咧？因為如果你屋企係裝 CCTV， 你必須係要喺人哋見到嘅地方嗰度寫住廿四小時錄影嘅， 冇錯啦。 你唔可以話係唔警告人哋嘅話咧去做呢件事啊嘛。 咁 我車得唔得咧？ 介乎咗侵犯私人呢一樣嘢嘅， 冇錯啦。佢唔係嚟搞你架車，但係佢經過嘅俾你影咗啊嘛。 咁所以咧，其實香港法例咧。嗱，車 cam 絕對合情合理合法嘅，佢唔係非法改裝嚟嘅。假設唔好彩有意外，警察一嚟到見到你嘅時候，都會問你：你段車 cam 片喺邊度啊？攞唔攞到出？佢已經假設咗你有添嘅。咁再嚟啦，咁我哋會唔會牽涉咗係侵犯私隱啦？咁我哋車其實係冇需要貼嗰張24小時錄影中啊嗰樣嘢嘅， 我都冇見過有，我都冇見過有。 咁我哋但係我哋可以延伸咗去下一個問題就係，咁我哋其實錄完嗰啲片，我哋擺上網有冇問題咧？ 咁梗係有啦， 係啦，咁其實咧應該咁講，如果假設我哋怎樣將嗰條別片分享咗喺網上面嘅，見到人哋車牌嘅，見到人哋個樣嘅，咁嗰個算唔算係？侵犯私隐咧，灰色地带嚟嘅呢个系， 但系而家好多人做呢样嘢， 好多人做呢样嘢， 嗰啲马路讨论区啊，嗰啲咁，你睇下呢个人揸成咁，睇下佢头先砸我咁样， 系啦，咁所以啦，我哋就要去到下一步啦。咁你摆咗上网之后，有冇去叫做喺嗰个 post 里边，你叫 initiate， 即系你有冇去尝试过去话，呢个系边个嚟嘅？因为如果你假设一问到话，对方司机系边一个嚟嘅，嗰、那个车牌边一个嚟嘅，其实嗰一个咧就已经系私隐嚟 噶啦，系啊， 所以就要好小心，即系你可以去分享，但系你绝对唔可以去牵涉到就系去想去调查嗰一个另外嘅人系边一个嚟嘅，因为如果假设啦。喺嗰個信息裏面你係牽涉到，透露到嗰一個係咩人啊？嗰間係咩公司啊？嗰、那個車牌個背景原來係 ABC 公司啊？咁樣呢啲全部都係犯法嘅嚟嘅，大家千祈唔可以做，唔好嘗試挑戰法律。但純粹好簡單嘅，將條車 cam 片擺上網，其實而家呢刻係冇問題嘅。但係都有句啦，香港嘅法例而家呢刻嘅法例係一個好大灰色地帶嚟嘅。咁所以咧，其實唔單止我嘅，係好多人官方上面都呼籲過。其实呢条法例已经是很旧很旧的法例，是甚至乎当时连车 cam 都未有的法例的。所以去到现在这一刻，其实如果有人听得到的，是时候去检讨了，应该去是不是需要更新呢？如果摆上网的时候，如果 blur 了暗了车牌，就当然完全没问题了。但本身法例上面，因为始终就是一个很旧远古的法例的，去管现在这一刻已经先进了很多的法例了，是不是可以慢慢去update 翻相關嘅法例咧，咁所以大家就可以更加清晰咯。有啲乜嘢係明確可以做嘅，明確唔可以做嘅，大家條界線就可以好清晰，可以睇得翻咯。 係 啦，其實車 cam 頭先你有講到啦，就有啲咩新嘅功能咧，會唔會有啲咩新嘅功能，即係可以唱卡拉 OK 啊？ 好多噶， 我可以唱埋卡拉 OK， 但其實大家開咗車 cam 要小心啲。 係。 在里面有时候、你明白我讲 乜啊？可以删得嘅，你可以删得嘅，因为佢有个选择。佢问你想唔想录埋音啊？我是但啦，录埋啦咁样。 系啊，咁所以咧，其实车 cam 里边咧，你自己讲嘅所有嘢啦，系录起晒嘅。 因为我试过，我自己喺里边自己同自己讲嘢，你明唔明？跟住我就听翻我自己嗰啲，睇翻嗰啲即系巡逻影片嘅时候咧，我仲咦点解自己咁讲？ 系好笑噶，或者唱歌原来完全冇音准可言。 我好中意自己喺架车度自己同自己讲。讲嘢噶，佢录晒嘅。 录晒啦，系但嗱，我哋新功能咧，其实好多啊。而家车 cam 仲有啲咩话？ 譬如咁讲啦，我自己用紧个款啦，系有埋呢、這个叫做相机提示功能嘅。系啦，咁佢咧就经过所有嘅 speed cam 快相机嗱 set 定咗喺度嗰啲，真系有个灯柱嗰啲，佢系全部都会提示嘅咯。 但你几时吓？大家都记住，应该 我哋要 遵 守 法 例。嗱，佢嗰啲系点样用？其实佢都有介绍过嘅。咁佢点解会有呢个功能存在？就是建议你，譬如你去到那度啦，你要过人线的时候忍一忍啦，因为你有时好轻一踩有过线，你就可能会突咗少少出嚟噶嘛。咁佢就提醒你系要咁样用嘅，正确使用方法系咁样嘅。跟住啦，有一啲车 cam 咧，佢仲要多咗好多功能咧。其实而家新款车必定有嘅功能，例如越线，又唔系喎， 即系过咗嗰条线，佢都提 你过线，佢都会识得提嘅。跟住或者 我架车有啊， 系啊，而家有啲车都会有。呢啲功能 好劲，有冇啲不停咁嘈咯？ 可以开可以删嘅。 系啦，咁防止追撞，而家啲车 cam 都会有噶咯。 哦，佢都有。 系啊，咁所以就可以睇翻啦。譬如如果自己手头上面嗰部车，可能系嗰五至十年前嘅，冇以上嘅安全性功能嘅，其实你可以考虑翻而家嘅新车 cam， 原来有晒呢啲功能喺里边噶咯。咁、就可以提醒咧。譬如有阵时自己揸长途车都唔想噶嘛，咁有阵时会瞌一瞌眼瞓啊，偏一偏离啊。咁其实而家车 cam 都识得提自己， 其实佢几有用噶，因为你一过 嘅 时候， 佢就会提噶啦。 我的标板系会变成红色噶， 系啊系啊， 跟住嘟嘟嘟嘟嘟嘟嘟咁样咧，就哇呢只定醒， 即刻醒翻， 系啊， 尤其是你揸嗰啲高速公路系， 你有冇话失眠功能啊？大佬有好瞓咯， 系好瞓咯，其实而家啲车有噶， 系啊，可以睇下你只眼皮 啊 嘛， 佢追你眼皮， 有啊，追你眼皮， 或者去到咁上下之后，佢弹个咖啡杯出嚟啊， 冇错， 系啊，即系好多呢啲功能， 有 噶 有 噶，追眼皮嗰个其实不过去到车啦就唔关我哋嘅车， 系啊， 追眼皮嗰个好得意噶， 系啊， 佢而家。佢就唔追眼皮之餘，佢追埋我哋個眼。 嗯， 假設咁講啊，揸揸下車啊，呢個好新嘅車，佢啱啱我早排試咧，有咁嘅功能就係咩？佢發現咗你好耐冇望過個標板，即係你一路望住前面啫，你淨係你完全冇望過落個標板，佢會提你咯。你好望一望咯， 你好望下我咯。 因為點解要望標板咧？其實佢提你你好多重要資訊噶嘛，速度啊，所有嘢喺曬個標板嗰度咁，佢會提一提你啊，要望一望佢咁樣咯。係啊，所以车 cam 上面咧，我哋仲要有选择噶。咁我哋选择嘅时候要考虑咩咧？有一个好紧要嘅功能，叫做frame per second FPS 嘅功能。大家记住啦，我哋而家呢刻买车 cam 咧，谨记我哋最低要求要有30或者以上嘅30至60之间。咁其实嗰个系咩嚟嘅？就系佢讲一路影住。系啦，每一秒佢会帮你影到大约几格嘢啦。咁其实嗰个咧越高嘅格数嘅话，代表你影出嚟嘅嘢系影像越清嘅，系啦。咁越清系代表咩？因为譬如讲你架车系喐紧噶嘛，自己已经喐紧第一样嘢，人哋部车都喐紧嘅时候，咁其实就要好睇你嗰个格数够唔够啦。你定一个落嚟嘅时候，个车牌号码系 清唔 清 楚 咯？ 格数唔够就跳咯， 系啊，就会跳咯。跟住你基本上可能你会见到有格仔啊、 起格仔咯 咁样咯。 咁你要买啲解码。你应该有啊， 打格仔啊！ 你大把啦，你攞你翻嚟啊！ 用得着啦，卒之、 用得着得唔得？ 解码 或者啦，我哋再睇夜晚，因为其实我哋好多时候夜晚揸车噶嘛，而家车 cam 咧其实要系睇埋啦。实际网上面有人试过嗰款嘢，夜晚嘅时候清唔 清 咧？因为日头清唔代表夜晚清噶，而家啲车系啊，所以必须要选择清楚咯。去到最後可以考慮嘅就係咩？佢嗰個所謂 user interface 即係喺你個電話嗰個 app 裏面，其實同你嗰部車 cam 有幾容易去連接啦。你實際你要攞嘢出嚟嘅時候，究竟有幾快或者幾難啦？因為有啲牌子其實咧，我試過好多隻牌子，原來有啲牌子咧，你要攞片出嚟嘅時候，個流程真係幾煩嘅。 你咪要拆嗰個 cam 落嚟， 有啲 攞噶 舊式嘅要拆卡仔嘅。 係啊， 而家佢靠 WiFi 嘅， 所以我覺得好煩啊。 但係靠 WiFi 都好有。啲咧係真係個流程上面係好多程序，甚至乎你可能過過下想會斷嘅，咁呢啲咧，所以你係入手之前上網睇一睇人哋嘅評論，有冇呢類型嘅投訴出現過嘅，咁如果有嘅就要避開，因為講你真係有需要條片嘅時候，可能已經有少少緊急性嘅啦，你好希望盡快可以攞得到佢出嚟嘅。 非常 详细啊， 好清晰， 好清晰，好详细吓，系需要嘅吓。最后就话俾你听，安全为上啊。好多谢晒徐超，十二点半啦，听紧风骚快人啊。电话号码18723888，18723888，翻嚟咧就系点唱嘅时间。先听咧十二点半嘅新闻报告、财经消息，然后继续我哋节目。二十度气温，相对湿度84%。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网上流传港岛区一间中学，一个男篮球教练同一个女学生关系密切， 文中附上多张不雅照片，有关贴文已经删除。警方说留意到网上讨论区有关贴文，已经主动联络校方，并且即时安排删除相关贴文。案件暂列作未经同意下发布私密影像，由西区警区刑事调查队跟进。警方正是与校方积极跟进案件，暂时未有人被捕。教育局话，知悉事件之后，即时联络学校，学校已经即时解雇有关教练，并且启动危机处理小组，为有需要学生和家长提供辅导和支援。局方要求学校严肃跟进事件和提交报告。理工大学酒店及旅游业管理学院副教授梁耀忠说，欢迎扩大自由行城市，认为提升旅客数量可以补足消费额不足的情况。梁耀忠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扩大1000多行应该分阶段推出，以免重现在个别地区太过挤拥的问题。建议第一阶段可以选择以往较少人来香港旅游的城市，第二阶段才开放给以往都有很多旅客来香港的地方。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在同一个节目说，如果扩大1000多行，希望广东省全省都可以纳入。至于增加自由行城市，他认为内地有很多城市未必属于一般形容的二三线城市，但是经济条件不错，哈尔滨是其中一个例子。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在安理会以巴问题会议上说，由于美国日前行使否决权，安理会再次错失推动在加沙停火的机会。他说立即停火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呼声，亦都是安理会成员的压倒性共识。中方注意到美国提出新的决议草案，希望美方秉持负责任态度，尊重安理会成员的既有共识。将军又说，以色列升级对拉法军事进攻将会造成不可想象的平民伤亡和人道灾难，对地区和平造成无可挽回的破坏，中方坚决反对。以色列应该立即取消对拉法的进攻计划，停止对巴勒斯坦人民的集体惩罚。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气稍凉，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多云，风势较大，朝早稍凉。而家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702点，跌40点，总成交金额531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88点，升唔够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000点，跌43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16.84元，跌8仙；腾讯控股287.8元，跌3.6元；中国海洋石油16.44元，升1.6元；美团80.9元，升1.15元；中国平安37.55元，升7.5元；建设银行5.02元，升6仙；南方恒生科技3.38元，跌2.8仙；阿里巴巴74.2元，跌6.5元；汇丰控股59.25元，跌3.5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4，日元150.48，瑞士法郎0.881，加元1.348，人民币7.196，英镑对美元1.267，欧元对美元1.083，澳元对美元0.657，新西兰元对美元0.621。日经平均指数报日经平均指数今日是假期休市的。港金报18900元，跌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25.97美元，卖出2026.4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Music gets

系啊系啊。 哦 ，Peggy， 佢都可能而家听紧嘅， 可能听紧。佢屋企啊？ 因为我头先同佢讲话，我打咗电话喺点场。 哦， 系、哦、 啊， 嗯， 你系咪从来未试过咁样，即、就、系、是、打去电台嗰度点唱俾啊？ 真系未试过喎、 啊。 你当年追佢都冇打 啊？ 当年追佢啊，都冇打， 可能系无太追佢咧，所以咪冇打咯。 都唔系大边个追边个，都系一个点好偶然嘅机会，大家喺个街上面撞到。 咦、欸，真系啊， 真系 点样撞啊？点样撞啊？喂， 你同你太太咁样撞到识噶、 啊可以咁讲啦。咁其实 你用车撞佢啊？ 读书嗰阵时咧，大家都系读一间夜校咁认识同一班嘅， 同学嚟嘅， 即系好快咁匆匆过咗嗰半年，即系一年到，咁就离开咗啦。咁跟住大家出去工作，咁喺之后某一年之后就喺条街嗰度撞到啦。 我认得、哦， 你咪系边个咁样 ？Peggy 咁样系嘛？ 你咪夜校嗰、那个， 成日望住我嗰、那个。 咁讲咧，都系有啲缘分嘅，因为佢之后喺个。个街嗰度撞咗佢咧，佢、 嗯、 之后唔够半个月就离开咗嗰间公司嘅工作，所以就唔会喺嗰个 location 嗰度出现嘅。 嗯， 系， 系啊，都所以几有缘，系喺嗰个半个月之内嗰、那个期间，佢喺嗰度做嘢就撞到佢啦。街、 嗯，你有问佢攞电话嘅系嘛？ 当时都有嘅，不过佢唔肯俾咯。 吓， 唔肯俾？ 冇搞错啊！ 呢个女仔好。呢、這个女仔好，喂你求其喺街度撞到我，话俾我听，我同你读过夜校，我就俾你啊，咩人啊？ 电话啫， 佢都认得我嘅，不过就可能当初佢就啊， 怕怕啲丑， 要俾个电话人 你，你系咪口花花啊？ 都唔系 呢个好女仔，呢、這个 咁你嘅成绩系咪好差啊？夜校 关咩事啊？你成绩够差啦、 啊，咁佢就考得几好嘅。 哦， 咁啊好啊， 几开心喎、啊！ 真系 夜校情缘， 跟住就开始啦，咁样系嘛？ 系啦、 嗯， 好啊，非常之好啊！ 我听你讲住呢个咁嘅故事嘅话，你仲系好 sweet 噶， 系 好斯文 啊， 毛生，毛生 系啊。真系特别开心，同埋已经有即系，同埋有女女添啦。 但系你阿毛生，你依家仲有冇翻夜校啊？咋咋地地 再识过？ 都冇翻夜校，不过有阵时一两年都会翻得翻学校，参加学校啲活动咁样。 哇，好长情啊！系啊系啊 系啊！ 你嗰阵夜校读咩啊？ 嗯， 读乜嘢啊？你嗰时做咩要翻 咩科目？咩科目？ 嗰一年咧系做一个 repeat 嘅， 哦，当补习 考 repeat 咁样系啦。咁但系先头都系喺嗰间中学度读书嘅， 啊 即系日校都喺嗰度读嘅。咁、只不过成绩就入唔翻做 repeat， 咁、就读夜校咯。 阿毛生啊，咁你有咩同你太太讲啊？如果佢听紧， 好多谢佢对个屋企嘅付出啦。照顾个女女到咁大啦，咁样啦，好多谢佢咯。 好嘢， 好浪漫嘅夜校， 夜校情缘啊， 正。 好啦， 又咁啱，听日咧就系呢个中国情人节啦，系啊，你识做咯， 系嘛， 系嘛，系嘛， 佢下马喎，哇，毛生你呢个态度我真系中意， 我都会同佢去下街嘅， 要啊， 不过佢就有阵时都如果送花就唔好啦，你不如。买其他真花俾我啦，咁样。 其实我都 唔，佢中意种啲盆栽嘅。 哦，又得，即系有泥嗰啲啊嘛， 系 嘛？ 系啊， 系 啊， 你买花系啊，我都觉得 几 好 啊， 可以啊， 种情花开情果， 有翻啲表示啦。或者再唔系嘅话，总之嘅就即系今日中情人节，揽住佢同佢讲一声我爱你咁，我觉得 好 冧嘅，好嘛？ 好啦， 应承我啦吓， 多谢晒， 多谢毛先生， 拜拜， 拜拜， 拜拜。 好啦，有个代读嘅 Sandra 咧，佢话想点同一只歌曲嘅。俾老公听，每天爱佢多一些，就系呢一只歌曲啦。 无求什么，无寻什么，突破天地。求夜深奔波以后能望见你，你可否知道我平凡亦可平淡亦可自有天地，但求日出清早到后能望见你。 那已经很好过。当身边的一切如风，是你让我找到根蒂，不愿离开，只愿留低，情是永不枯萎。而每过一天，每一天，这醉者便爱你多些，再多些，至满些。我发觉我最爱与你编写。以后明天的心灵，而每过一天，每一天，这醉者便爱你多些，再多些，至满些。我最爱你与我这心一起，那句明天风高路斜。是什么才是什么是好滋味，但如再生，朝朝每夜能望见你，那更加的好过。当身边的一切如风，是你让我找到根蒂，只愿留低，情是永不枯萎。而每过一天，每一天，这醉者便爱你多些，再多些，至满些。我发觉我最爱与你编写。以后明天的深夜，而每过一天。这醉者便爱你多些，再多些，至满些。我最爱你与我这生一起，那句明天风高路斜。哇！每过一天，每一天，这醉者便爱你多些，再多些，至满。我发觉我最爱与你编写，以后明天的深夜。而每过一天，每一天，这情深者便爱你多些，然后再多一些。我最爱你与我这心一起，那句明天风高路斜。 另外呢，一个代读嘅，有个叫陈家健嘅男仔呢，佢阿嫲呢前日下咁就走咗啦，想呢希望佢早日安息，同埋希望个屋企人同亲戚呢节哀顺变嘅，咁就藉着呢个点唱时间讲咗呢个讯息出嚟啦。跟住电话里面有另外一位朋友，喂。 阿玲。 喂， 系咪玲啊？ 喂， 喂， 大家好啊！ 你好啊！ 你好啊，玲姐， 点啊？ 你有朋友今日生日系咪？玲姐， 系啊系啊。 佢叫咩名？ 佢叫 May Kong 啊 ，May Kong， 你成个名读嗰啲真系 姓 Kong， 姓 Kong 嘅系咪？系咪好朋友啊？ 闺蜜 系好朋友嚟噶。 佢知唔知你点唱俾佢听啊？有冇话俾 佢？佢唔知噶，我突然间听到阿 Joy 喺度呼吁话咩咩。 冇生意， 有用噶，玲玲我爱你， 阿玲， 我即刻记得，哇系，今日我有个朋友生日， 好做得好 啊，玲姐， 好， 你有两个印花， 多谢多谢， 但系冇嘢冇嘢送，多谢你啊，玲姐，系啊，支持我哋嘅点唱， 你系咩同佢讲啊？ 祝佢生日快乐啦，身体健康啦，心想事成，想嗰样得嗰样。 你都系啦， 阿玲姐，你听晚有冇时间过嚟尖沙咀啊？ 我哋有 show 搞啊，喺 pop up live 喺呢个尖沙咀文化中心， 有冇时间啊？ 有兴趣啊？ 冇啊， 冇时间 啊。 其实你呃下我哋都可以啫。你话有啊， 好 啊。好 啊好啊，我尽量啦，尽量。 你帮我拖其他啲朋友啦。 我哋听日又唔点名嘅，系咪先？你咁都唔啱我哋。 系啊，你果然系一个忠实嘅人啊。 系啊，我真系好忠实噶，我系你忠实嘅听众啊。 系唔系噶？ 你又考下佢。 阿小强作嗰啲，哇，真系呃到我好多眼泪啊！ 嗰啲古仔， 嗰啲乜嘢啊？ 嗰啲 哦， 片段人家， 我冇呃你啊！ 片段人家啊，哇！真系好感动啊！真系忍唔到啊！ 冇忍啊！ 我做我都喊啊！ 系啊， 系啊， 听唔听得出啊？系。 同埋咧，阿 Joy 啊， 点啫？ 你头先话你好中意喺车上边咧自问自答咧， 系啊， 我而家都好兴。 你系咪搭紧车先？定系你自己揸紧车？你喺你自己架车嘛？ 喺屋企自己自问自答。 我喺屋企咧，我兴咗，因为咧疫情咧少咗接触啲人啊嘛，咁多好多时喺屋企咧。哇！原來自問自答好好嘅， 我都覺得係。 有冇答錯嘅你？ 冇答，冇我哋，我哋冇官方答案。 系、哎、 啊，唔系真系噶，我因为我明白啊，令我有时其实系可以厘清你自己好多思绪，你明唔明啊？ 系 啊，自己问自己答，跟住咁样系我爱你， 非常好啊， 真系好自问自答。 我阵间试下先， 系啊，你又知唔知？ 好啦， 自我篇。 好啦，唔该晒， 多谢玲玲啊，帮我哋祝俾祝你嘅朋友阿 May 啊生日快乐，多谢玲玲， 多谢大家。 拜拜， 拜拜， 好啦，系咪另外仲接紧嘅？ 好啊，冇问题嘅。咁另外仲有啲嘅代读咧，就系 Helen 啦。咁啊，寻日生日啊吓，亦都希望咧就可以祝主持人咧就系身体健康。 哎呀，我都有份啊，好嘢。 系啊，你系咪主持人咧？ 系 咯，OK。另外仲有吓卢太啊，同埋咧就系喺美国嘅阿孙咧，22岁生日快乐 啊！ 对唔住，22号生日快乐，佢今年得12岁嘅啫， 小朋友。 好，另外有位 Winnie 咧，佢话咧听日元宵节，祝福屋企人咧大大细细元宵节愉快，身体健康，祝埋所有我哋嘅工作人员都系身体健康嘅。 好啦， okay, 打通咗我哋电话嘅有妹妹， 喂 ，Hello， 喂阿妹。 阿妹， 阿妹 ，Hello， 你好， 妹姐， 阿妹系咪头先阿玲个朋友啊？ 系 个朋友嘅，阿妹， 妹姐， 即刻打俾我。 喂 喂，系啊，妹姐， 你啊， 小强，听到， 听到啊，妹姐 ，over， 你就系应佢得啦，妹。 嗱，你唔准咁话阿妹啊，我话你听啊。 系啊，我而家冒住炒鱿鱼危险打电话俾你噶。 真系惊 咩啫？ 点解你翻紧工？系唔翻紧工啊？ 系啊，开紧工嘅。 OK。你今日打嚟有咩 讲？冇生意啊嘛，冇生意梗系要支持你啊！ 哇，多谢瑞瑞，掂晒， 炒鱿鱼嘅风险都唔惊，好嘢啊！ 嗱，我俾人炒咗啊，小强请我啦， 都冇问题，冇问题， 中意噶啦， 开定张饭票俾佢。 啊嗱，你话冇问题噶，不过你请我好有用噶，我好多故事材料提供俾你。 系咩？点解嘅？点解你咁多故事材料嘅？ 人生阅历多咯，我虽然六啊零岁，但系我都经历几多嘢。 嗯，其实每一个人都有好多故事， 系啊，有故事 啊，系啊，所以我系个宝嚟噶，小强要珍惜啊。 你听晚嚟唔嚟先？ 你唔系你其实系咪暗恋小强啫？ 你 系咁 同佢倾嚟， 听晚嚟我哋倾 下 偈啊，系啊， 好唔好啊？ 你今晚 唔好啦， 点解啊？ 我呢排我都话嗱，我头先点唱都讲咗啦，我身边好多人病，我好唔得闲。我收工又要去煮嘢俾佢哋啦。 嗯， 希望佢哋快啲好翻啦。 系啦， 系啊。 你今日主要系点唱咩噶？ 身体健康啦，梗系最紧要， 系 个个都要啦，系咪？ 系咪屋企人有啲系唔舒服 小病痛 啦、 啊？ 其实 都小病痛、啊， 有啲就系突发嘅，譬如呢啲甲型流感啊嗰啲啦， 嗰啲会好翻， 好快 有啲新冠啦、啊、又有啦吓，咁啊，咁嗰啲系突发嘅，咁有啲就真系长期病患，咁、就比较差啲。 咁你都要照顾好自己、啊，你作为一个照顾者。 其实我都是间歇事故嘅啫，只不过系呢排就即系 忙啲， 佢哋忙啲，咁我又要帮手啲啦。咁啊，我就点讲咧？因为真系

引你碌碌的照料我，受了这种折磨。